6:08，而家咧系2024年3月5日。农历嘅正月25嘅，今日系星期二嘅早上，今日嘅天气翻嚟嘅时候咧，都系潮潮湿湿咁样，个地下咧都系湿湿滑滑噶，咁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要小心啦。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5%，唔知大家准备起身翻工翻学未咧？如果起紧身嘅，我哋一齐努力加油，迎接新嘅一日。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人嘅大脑咧，好得意嘅。原来我哋嘅大脑去接收焦虑嘅部分，系同接收感恩嘅部分系同一个位置嚟嘅。咁所以喺外国就有个研究啦，佢就话：原来我哋人咧系冇办法同时感恩同时焦虑嘅。咁如果当我哋面对焦虑嘅时候，可以点算好呢？可以试下去细数我哋生命之中一啲值得感谢嘅事，一啲值得感恩嘅事，一啲一啲咁样去数落去，就算系再细微嘅美好嘅事都好，都能够可以令到我哋喺焦虑之中睇得到光。而研究仲指啊，如果我哋去感谢嘅时候咧，系能够降低我哋嘅焦虑感。无论系当你听到人哋同你讲多谢，定系还是你多谢人，感恩嘅力量咧，系能够令到我哋去脱离忧虑噶。当佢收到一啲感谢嘅说话嘅时候，听到嘅时候，原来会提升我哋个人嘅自信心。而能够讲出感谢的话，亦都代表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人在乎你。所以如果在今朝的早上起身的时候，哎呀有少少闷闷不乐，可能被个天气影响到潮潮湿湿这样，不紧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学下在这个独处的时间，我们去想下有没有一些需要值得感谢的事，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开展新的一日。如果真的想不到究竟要多谢些什么都好，不如尝试一下多谢今天的自己，仍然努力继续吧。一齐多谢自己，今日仍然是准时起身，多谢自己令到自己有好好保暖，有足够的衣服着，然后你就会发现咁呢一日都应该会可以过得唔错喎。学习一下，从小事里面学识感谢。 从前怕会长大，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诫，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再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收成长的演化，从不 历练意志。 朝头早上有郑秀文，万物有时。 晨光 Coffee Time。 唔记得大家知唔知道？之前咧咪喺内地咧曾经组织过一啲捉迷藏嘅户外活动，大型活动嚟嘅，系俾大家一齐嚟到去玩嘅。原来最近咧佢哋兴一样新嘅活动，就系、是、盲盒社交。咩嚟嘅呢？原来就系、是、太多人而家咧都喜欢喺玩具铺头咧有一啲盲盒嘅礼物，可能系一啲装饰品啦。咁喺盲盒嘅过程之中咧，系会有一种期待同埋神秘感嘅。而佢哋最近咧就有一个盲盒嘅社交，就去俾一啲新朋友嚟到去参加嘅，而且系吸引咗大量嘅年青人嚟到去参与。佢哋就用一个抽奖嘅方式，唔知道大家系边个嚟噶，就去带一份盲盒过嚟啦。然后就喺度结识新朋友，咁佢用呢一个交友方式嚟到去识新朋友咧，当中有一啲神秘感嘅。咁有啲参与者咧，佢哋就话啦，多数咧其实呢一啲游戏咧，都系20至30岁嘅年轻人就会参加嘅，而且系多啲比较系性格内向，平时咧就唔特别爱社交嘅。但系又想识下其他人，就想透过呢一个方式嚟到去获得一个同其他人交流嘅机会。咁有受访者就话啦，其实佢就啱啱嚟到一个新嘅城市做嘢，平时咧就净系可以同啲同事倾偈嘅啫。咁但系呢一个盲盒社交咧，就令佢觉得轻松啲啦，因为所有参加者咧都系陌生人嚟嘅，唔使担心咧会唔会相处得唔好啊。又会唔会怕就系倾偈嘅时候要就住啊，惊得罪对方啊咁样。想聚嘅时候咧就一齐过嚟啦，唔想倾嘅时候唔啱倾嘅时候就可以随时离开。佢就话啦，咁样令到佢咧识朋友嘅时候个人都舒服啲，因为同一啲熟人交流嘅时候咧，经常都要考虑对方嘅情绪咁话。其实在社会上面有多呢啲大型嘅社交活动咧，其实都系唔错噶。有阵时候，而 家成日都话啦，好似哎呀识唔到另一半咁样，因为可能经常都要做嘢，而喺做嘢嗰度咧，你又唔好意思去识下新朋友嘅时候咧，诶喺呢啲嘅时间就好啦，可以扩阔圈子啦，因为唔净系识得一啲你工作范围嘅人。咁所以而家有呢一啲嘅盲盒社交活动，唔知道如果喺香港举行嘅时候，大家又会唔会愿意试下尝试用呢啲途径嚟到去识下朋友仔呢？如果有嘅话咧，我都想尝试参加玩下嘅。首先一嚟，我自己本身都系好中意俾 surprise 人嘅人嚟嘅。咁如果有呢一啲嘅盲盒社交活动，可能我就会准备一啲比较得意啲嘅礼物啦，今日好想对方收到嘅时候睇下佢个反应系点样，咁从中咧又可以识到一啲唔同界别嘅朋友仔，又可以认识我哋嘅社会多啲。咁所以如果之后都有呢啲大型嘅活动，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兴趣呢？期待一下，可能之后真系有嘅。听听呢首林峰嘅新歌《无伤大雅》。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明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愿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错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想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都非用才，留个最牙齿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 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咧就潮潮湿湿咁样，而家嘅湿度咧系95度啊！除咗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唔好跣亲之外，喺屋企嘅时候最怕潮湿系做咩咧？晾衫。咁究竟有冇啲方法系可以令到我哋晾衫嘅时候系可以快啲通爽到啲衫干得到咧？都有嘅。原来最近咧喺日本咧有个收纳验定协会咧就发出一个网上报告啊，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晾衫方法，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拱门晾衫法，咩嚟嘅咧？原来就系当你洗完啲衫嘅时候，就将较长嘅衣物挂喺左右两边，而比较短嘅衫、细件啲嘅衫就挂喺中间，形成一个拱门咁样。咁由于中间底部嘅空间就会产生咗一个上升嘅气流，咁水蒸气咧就会好快散得好快，我哋嘅衫咧就会快啲干啦。而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到报纸，报纸咧唔系就咁样摊出嚟就算，要揸巢佢嘅，揸巢佢之后就放喺一啲衣服嘅下面，咁就可以咧有助去降低衣物附近嘅湿度。之后就可以令到啲衫咧就快啲干啦。唔知大家喺咁潮湿嘅天气又会唔会洗衫呢？定系还是储多一两日，然后等个天气好翻啲先洗衫呢？如果而家洗衫唔紧要，试下头先两个方法啊。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印过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 到，最后无力上诉，而令我有个结，不懂去分，付了一生看着谁能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恨，若可反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姚燕婷，周燕婷，三生有幸。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期七日的全国人大会议今日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大会发言人柳勤俭昨日宣布，今年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会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亦不会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柳勤俭说，李强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已经就媒体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和政府自身建设作深入展述，亦明确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综合考虑后作出不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安排。他说，今年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的场次和出席人数，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权威解读相关政策措施，对社会关注问题深入解读和说明。一名七岁男童和一名五十八岁男子被发现倒卧九龙城广场后巷，其中男童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五十八岁男子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事发在昨晚九点几，警方怀疑两人从高处堕下，已经将案件暂时列作企图谋杀和自杀案处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俗称超级星期二的前夕，一致裁定前总统特朗普可参加总统选举初选，推翻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早前以特朗普参与国会叛乱为由，取消他在这个州参加总统初选资格的裁决。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指出，根据宪法，各州无权对联邦职位，特别是总统职位执行宪法中被称为叛乱者禁令的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认为只有国会才能够对联邦官员和候选人执行这项条款。特朗普在裁决后在社交平台形容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他之后又说希望这项裁决有助国家团结，但他亦猛烈批评四宗针对他的刑事案件背后的政治对手和检察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一两阵雨和雾，日间温暖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CIBS 人人广播 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第一代霹雳舞女舞者简威玲，人称 B Girling。 讲到霹雳舞起源，我哋最常听到嘅咧就系 break dance 或者 breaking， 佢咧系起源喺70年代嘅纽约市，佢系 hip hop 最原型嘅一只舞蹈。 CIBS 节目霹雳舞由街头到奥运，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Mega Events Mega 篮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篮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头先咧就听咗 Vicky 嘅六点钟嘅时段啦，船仔亦都喺6:36嘅呢个时候咧，翻到嚟直播室同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倾下偈啦。感觉咧好耐冇见咁多位，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晨光嘅成员们咧健康嘅状况都有少少嘅问题。不过唔紧要啦，今日咧我都翻到嚟咧就得翻两声咳，咁啊同阿 Vicky 一齐主持节目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听众。 点啊？你而家好啲未啊？ 好翻好多啦，但系而家都为咗安全起见咧，大家都会戴上口罩嘅。 系，我见到我同你都系一样戴咗口罩。 因为仲有几声咳啊，咁样咁啊，费事去散播细菌啦，继续。 冇错，而家就真系多咗好多人病。我上次去排。或者睇醫生咧，都等咗2-3小時， 係咪啊？我身邊都 攰， 身邊都有好多人病。 係啊，而家都可能係流緊高峰期啦，所以大家要記得注意翻健康啦。出入、如果可以嘅話，就最好戴翻個口罩啦。 係 係啦，誒係喎，今日我哋兩個女仔喎， 一 於講下 girls talk 啦， 梗係好啦。 你平時有冇啲咩扮靚嘅小 tips？ 可能係一啲護膚或者化妝嘅 tips 可以俾啲聽眾咧。 如果我平時護膚啊，我自己咧就比較懶嘅，護膚上面咧我唔係好勤力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知道要化妝嘅做嘢嘅時候，特別可能連續幾日都要化妝咧，我自己咧就會乖啲啦。嗰幾日就會喺夜晚嘅時候沖住涼咁樣敷面膜。 嚇、可以嘅咩？或者你敷嗰只系紙嗰款， 紙嗰只嘅面膜，點解我會沖住涼嚟到去敷呢？因為其實有陣時咧，我會覺得浪費咗個沖涼嘅時間。當你沖涼洗頭嘅時候，其實你唔會令到塊面咧整到噶嘛，唔會整到塊面噶嘛。咁同埋喺沖涼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熱氣咧。可以令到我哋嘅毛孔可以張開，係啦。咁喺同一時間咧，我敷住面膜咧，我就覺得，咦，就係貪呢啲時間小便宜，覺得可以沖住涼敷面膜，咁就可以慳到好多時間啦。 果然是一个摩羯座，是不 是、啊、 真的一滴时间都不可以浪费。 是啊，我是工作狂来的，也都是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来的。 你咁样讲，我又好似不无道理喎、啊。嗰、那个扩张毛孔嗰个方法， 同埋因为你敷面膜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好多嘢都唔做得嘅，即系譬如你只可以碌电话啦，你又唔可以食嘢，你又唔可以饮水、啊。咁你喺嗰段时间咧，其实就会即系你可以做其他嘢嘅。咁但系我就会嫌佢咧，好惊嗰啲精华咧会滴落嚟啊。 哦， 系啦，会滴到周围都系。咁与其系咁样，不如冲凉嘅时候就做埋咁啊，最好啦。 我自己就冇你咁特別喎、啊，呢、這、一個。 同埋你敷完面膜可以即刻沖涼嘅時候洗埋面啊嘛。 我係最多沖涼嘅時候刷牙兼洗面嘅啫。 哦，我都會試過沖涼加刷牙。 呢個就真係我嘅慳時間大法。 多數呢啲係朝頭早咯。 我唔係，我夜晚都係咁噶。 因為夜晚咧有陣時沖完涼咧，你都會想食下啲嘢或者飲下茶。 哦，所以我會確保佢係最後一項程序咯。 OK。 系咁样咧，除咗呢一个嘅都几好嘅 tips 之外咧，我自己咧都揾咗一啲而家 set 世代咧开始真系大家都中意或者一个叫做美容趋势，而呢个美容趋势咧，听落就真系纯粹话啊关美容事，但系其实我觉得渗透住 set 世代对于而家人生观系点睇嘅，其中一个咧就叫做 hangover beauty， 系 咁意思咧，即系中文啊，直译咧就叫做宿醉美容， 系 咩叫宿醉咧？咁 宿醉美容啊， 系啊，即系 hangover， 即系意思系我哋饮完酒、 嗯、 之后咧，第二日咧就好头痛啦、啊，哇！我同人讲哦 hangover 啊，好痛啊咁样，嗱、啊、咁但系呢一个系咩意思咧？系即系话。啊、我咧就算 show 到俾你睇，我系饮就叫做有少少 wing wing 地啦。第二日咧都系有少少 wing wing 地嘅，咁但系我愿意将我呢一面去展现俾你睇， 咁就叫做宿醉美容。 其实系意思即系话咧，我针对嗱，其实如果真系纯粹喺美容角度嚟睇，就系、是、针对一啲我当我真系啲彩妆咧宿醉嘛，你点会落妆咧？即系彩妆隔夜咧、 哦、 都唔会破坏你皮肤嘅。 哦， 就专出系啦，专出呢类型嘅产品，咁同埋咧系一啲关于深度滋养或者系一啲过夜修复嘅一啲嘅美容，如果系真系护肤品、嗯，因为你 hangover 啊嘛，咁即系对皮肤唔好啦， 系， 咁呢个时候你梗系用翻啲好少少，即系类似系啊，点样可以修复翻你已经损坏咗嘅肌肤啦，咁、哦、样嘅美容，咁但系咧其实。背后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是、我愿意去俾你睇我呢一面咯， 嗯、 就系我愿意俾你睇哦，原来我系会有唔同嘅一面，我希望我可以活出自我，而且咧背后其实系反映住一种更加宽容或者系更加系冇乜所谓嘅自我表现方式， 嗯， 同埋唔应该话苛责自己咯，因为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我真系会噶，如果我有时饮多咗少少，都未到 hangover， 都未醉啊。知咁多咗少少，我就会闹自己，做咩咁多？你做乜嘢啊？咁样 我系嗰啲咧唔俾自己饮醉嘅人嚟嘅， 我都系 系、啊、可能都系摩羯座啦。 系摩羯座？ 系即系我哋都唔系我哋，我自己都唔系好喜欢咧饮到烂撇撇咁样，我唔喜欢呢种感觉嘅。即系第二日咧又会头痛啊，我觉得诶做咩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咧？多数一两杯知道咧，即系 feel 到差唔多咁上下啦，我就会识得自己停嗰啲嚟嘅。 嗯，我都系、啊，所以我次就饮即系嗰时唔知自己。酒量去到边咧，就系、是、去过即系饮醉咗一次，咁、 嗯、 自此以后咧就冇再饮醉过啦、 嗯。 因为我都觉得哇好，首先第一件事，我觉得成件事好核突啦；第二次真系好唔舒服啦。我就唔明点解啲人会咁中意饮醉。系啦，咁除咗以外咧，其实 hangover 亦都系有我哋女仔咧唔执着于年龄数字啊、 哦， 希望可以优雅咁样老去，系、 嗯、 关于对于任何年龄都系随心所欲咁样追求美丽啦。咁另外咧，我觉得一个几好啊。就是你有时是要放纵下的做人、 嗯、 即是 hangover 意思即是我当我真的不是成日喝醉，但有时有一两次啲咁样都 OK 啦，咁样呢一个呢都可以话是 set 世代的新的一个諗法啦。咁另外一样嘢叫做无龄美容，无龄美容即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会将一啲美容产品分一啲年龄啊， 是 而家呢未以即应该以前啦，有好多美容產品咪話專係為一啲成熟肌膚嘅女士而設嘅、 哦， 專咧係為年輕嘅肌膚而設嘅。咁反而而家咧就趨向我唔再咁樣分啦、 嗯， 我唔應該係分你係即係叫成熟肌， 你係屬於係邊一個嘅階段嘅女士咁樣係嘛？ 係啦，佢分嗰樣嘢係點分咧？係針對我哋皮膚問題， 嗯， 即係譬如你係有斑嘅，咁其實著斑呢樣嘢咧，無論你係年輕嘅人啦，定係。 成熟嘅女士们咧，其实应该 suppose 咧，你只要防晒做得唔够好，都系有少少嘅。 系或者系分油性肌肤啊、干性肌肤咁样分系咪啊？ 系啦，冇错。即系我想睇一睇咧。好似同我哋嗰個 hangover beauty 有啲似嘅，即係佢都係話唔好執著年齡數字嘛。咁所以咧，亦都多咗呢一款類型叫做無齡美容啊，即係我哋冇分任何年齡嘅產品啦。咁最後一款咧，呢一個我都唔知道你發唔發現啊，就叫做身份香氣，即係係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就唔關 hangover 事啦。呢一個咧就係講多咗好多人咧中意噴香水，係啦，佢就覺得香水唔淨係一款味啊，反而係一種個人身份。甚至是表达緊自己情感嘅方式嚟嘅。咁甚至呢多咗好多而家係可以自己订香水。即係唔知有冇去过啲手条香水嘅铺头啦。咁我呢喺之前喺荔枝角有一间嘅。我又係行入去。咁你纯粹就係闻咗每一款香水原先嗰陣味先嘅。可能係有士多啤梨，可能有蓝莓。闻完之后咪同佢讲哦，我想要呢一款香水。佢话哦，咁其实呢你可以沟檀香。或者溝其他香水嘅，之後咧佢再同你調翻個比例，你去聞一聞，最後咩先到一支叫做 tailor make for 你嘅香水。 我都試過啊，呢一個咧就唔係喺啲鋪頭度嘅，係因為我去做wedding MC 嘅時候咧，咁啱咧佢哋嗰對新人咧就預備咗啲工作坊俾啲嘉賓去玩。 咁好嘅。 係啊，其中一個就係自制香水啦。咁跟住佢又即刻，喂，你快啲去玩一支啦，咁样。咁我都有啊，而家喺个袋随身携带，因为细细支啊嘛。咁就系一啲木味、檀香味嘅香水咯。 而家多咗好多呢啲类型嘅香水啦。 想有自己个人嘅独特嘅味道啊！ 我自己都几中意呢一种方式嘅，因为而家系即系本身如果你系永远都系 set 死咗一款香水咧，你咪成日都要。点讲？我成日都个眼系觉得嗰款唔系属于自己嘅。 或者你出到街咧，你会闻到，咦？点解有呢种味嘅？系咪我个朋友经过咧？咁但系其实唔系噶嘛。 哦，系啊，好多人都用同一款咧。而家咪有一款 A 字头嗰个牌子嘅。 系啊，系啊。 我身边唔知道男男女女经过都系嗰阵味咯。 系咪啊？ 即系香嘅，系香嘅，但我就会，咦？点解又系呢一阵味嘅咧？咁所以有时我就会觉得嗰款香水咧系。有少少悶嘅，咁如果大家咧都想有一個自己屬於自己嘅香氣咧，不妨去試一下呢一啲個性化香水嘅。咁另外我自己覺得，其實呢一款宿醉美容或者其實頭先所講嘅所有美容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其實靚嘅方式有好多種咯。係， 同埋唔應該俾年齡去限定自己嘅。 係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係想展現自己啦，或者學習一下新世代嘅生活態度咧。不妨就一於用翻一啲即所謂適合嘅美容產品之外，其實實際生活上面咧都要容許自己有唔同一面，然後俾自己優雅咁樣老去啦。 晨光百科。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拍马屁呢，成日有时都大家好唔鍾意身边嘅同事呢喺度拍上司嘅马屁。嘩，听落呢真係好乞人憎㗎嘛。咁但係拍马屁究竟係点样嚟呢？原来呢係嚟自于蒙古㗎喎。成日呢都听过嘩，你隻马呢个屁股咁有力，一睇就知係一匹好嘅马啦。一於呢就拍拍佢屁股啦咁样。原来呢蒙古是一个游牧民族，咁佢就習慣咗同马相伴。咁所以当蒙古人呢去牵马相遇嘅时候呢，都通常会喺对方嘅马嘅屁股拍一下，就好似打招呼咁样，亦都系代表住马主人嘅尊重。咁有时如果遇到一啲屁股比较结实嘅马匹嘅时候，就会知道佢系一匹好马，就会被鼓励同埋赞美啦。咁其实本身系中性嘅词语，不过最后尾咧就变成咗一个冇咁好嘅词语。相信咧大家就知道咗拍马屁嘅来源啦。呢首歌系黄明德《自我反省》。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 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全陪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亲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尚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跟住落嚟系晨光 KOL， 一齐听一下 Vicky 同埋 Catherine 会讲一啲关于咩茶嘅新知识带俾大家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三月五号继续有我哋嘅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早晨啊 Vicky， Catherine 啊，最近咧就唔系我有问题啦，系我朋友有问题，佢就话 咧，系你朋友， 系啦，冇错，系我朋友，咁佢就话咧，想尝试下开始学饮茶，咁佢而家咧就有朋友咧就系我啦，呢个朋友送咗啲茶叶俾佢，咁但系佢话佢冇茶具，佢就问我，咁如果喺冇茶具嘅情况之下，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去冲茶咧？定系还是攞对？臭物嚟到去冲下得唔得咧？ 你整奶茶喎、啊，其实咧以前古人咧都冇茶具呢一样嘢嘅。咁、最早嘅时候咧，其实古人咧佢哋饮茶咧就系、是、你可能食饭个碗啦，煮茶咧就系、是、用你煮饭个煲啦。咁所以一开始咧系冇一个独特嘅一个分出嚟嘅器具嘅。咁到后来啦，大家饮茶嘅文化越嚟越深厚啦，所以先至咧开始有茶具呢一样嘅出现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你朋友咧。 真係冇茶具嘅話，冇問題嘅喎。我哋就算用平日飲水個杯啦，或者係食飯個碗都可以愛嚟飲茶嘅。咁甚至乎而家有啲咧好文藝氣息重嘅咧，我哋會用碗泡法啦。咁碗泡法咧就係、是、首先我哋都要温熱咗器具，任何所有器具沖茶第一樣嘢都係要温杯熱具。 嗯， 我哋將個器具啦提升咗個温度先，熱一熱佢，倒走佢。咁唔係新嘢嚟嘅，以前宋朝嘅人咧做抹茶，即係類似點茶法啦，佢哋都會咧去暖咗個器具先至識得去沖咧，咁個茶質品質會更加好嘅。咁、跟住啦，好啦，暖咗器具之後啦，咁我哋放茶葉啦，咁放茶葉啦，咁其實嗰下咧器具熱咧，你落茶葉個香氣咧已經開始散發出嚟噶啦。咁、我哋都可以聞下個茶香先，譬如個茶香咧，你聞落去，可能係龍井會有豆香啊，我哋紅茶會有荔枝有果香啊，有啲會有烏龍，會有花香啊。咁我哋感受個香氣，睇下佢嘅形狀。到真係注水啦，咁我哋就要睇翻佢係咩茶啦。譬如咧，碗泡同杯泡咧，我會建議沖綠茶啦、白茶啦、紅茶啦，都係可以嘅。但係烏龍同埋保里茶咧，因為需要洗茶，咁就唔太建議用杯泡法或者係碗泡法啦。咁因為碗泡法咧，你想再優雅啲咧，可以我哋揾一個匙羹啦，喺將個茶湯沖好之後咧，滗出嚟喺個小杯度飲用又可以。咁如果係就咁一個玻璃杯咧，譬如喺北方啦，佢哋因為飲綠茶同埋茉莉花茶比較多，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咧，真係一個玻璃杯就走天涯噶啦。係、啦，咁我哋暖咗器具，落咗茶之後咧，你首先咧可以做一個温潤泡，就係我一個杯，我落三分之一嘅熱水，咁啱啱蓋過個茶葉，咁我哋轉兩個圈啦，等個茶葉舒展咗之後再注水。咁注水嘅方法咧，你可以教你個朋友啦，試下咧用一個叫做鳳凰三點頭嘅方法。 鳳凰三點頭 係啦， 咩意思啊？點點點 係啦，就係注水。可能你平日注水咧，大家都係喺 pantry 度就點啊，車又車落去啦，係啊，咁都唔會好講究嗰個水柱嘅。咁鳳凰三點頭咧，就係咧。我哋用一个比较幼细啲嘅水柱，将个水咧喺下面拉高落嚟、拉高落嚟、拉高落嚟 三次， 系啦，咁就好似凤凰再三点头向客人示敬嘅寓意啦。咁咧呢一个过程其实有啲乜嘢帮助咧？嗱，呢个你要留意啦，个水柱咧，我哋如果正规嚟讲咧，系唔可以断噶。 即系唔可以倒倒下佢停一停， 系啦，系三下三下，所以 连住嘅， 连住嘅。咁所以有时候咧，好多学生第一次做咧，都系搞唔掂噶。系啦，两下，哎呀，个玻璃杯就满咗啦，已经做唔够水啦。咁所以咧，个水柱要够油，你先可以连续做到三次。这个过程其实系帮助嗰个茶叶咧上下跳动。轉動啦，咁你喺度上下咁樣注水咧，個茶葉咧就會更加容易可以舒展到佢嘅味道出嚟咯。 哇，好犀利喎！又學到嘢喎！我哋上咗半年堂啦，係咪？半年有多啦， 咁快嘅， 係啊，已經半年有多啦。然後我先覺得哇！原來都有唔同嘅技巧嘅喎，沖茶 係噶玻璃杯咁，當然啦，因為你係即係你始終係直接攞住個杯咧，咁通常會熱啲嘅，咁所以咧玻璃杯你可以揀咧厚底嘅玻璃杯，係啦，咁個厚底咧你攞住個底嗰個位置就會冇咁熱咯。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最簡單嘅沖茶方法，但係如果咧佢有條件啦，咁我都會建議咧係買翻一個有茶膽啦嘅玻璃壺啦，譬如西式嘅茶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大壶泡，大壶泡又系另一个方式啦。咁就系咧，佢哋外国人冲茶比较中意咧，就系用少量嘅茶叶，可能三克啊、五克啊，咁个壶咧比较大嘅。系啦，500ml啊，或者600ml，咁咧就浸佢个时间就亦会比较长啦，3分钟到5分钟不等。咁佢咧令到佢嗰个茶味咧 extract 咗出嚟之后咧，就将个茶叶攞走。咁呢一个大壶泡咧，如果茶艺师嚟讲咧，系叫做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法，就系当你 嗱，即系会唔会系话未去到最后一刻，你都唔好用呢个方法？ 其实大壶泡咧可以话系一个比较轻松嘅手法。系啦，就系当我对茶嘅质素啦，我唔系要求好高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呢一个方法咧系冇问题嘅。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饮个杯茶有要求，就用翻呢个凤凰三点头系最好啦。 冇错，可以用凤凰三点头，或者甚至乎咧真系咧，我哋 invest 我哋去投资一个茶具啦。 咁如果你啱啱就系话有一啲茶咧就唔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嚟到去冲嘅，譬如乌龙茶咁样，咁嗰啲可以点样冲咧？ 係啊，即係譬如咧，我哋之前試過碗泡飯去沖烏龍啦，但係因為咧，碗泡飯同杯泡飯咧個温度會跌得好快嘅。通常咧，我哋浸泡得耐咗之後咧，個茶葉個味始終都係攞唔到佢嘅韻味出嚟嘅。但係點解要用壺咧？就係咧，譬如呢一啲需要高温沖泡嘅茶咧，我可以淋壺。系啦，就是我喺个壶身上面再淋热水，咁令到咧嗰个壶嘅温度提高啦，系真系可以逼到嗰个茶叶嘅滋味出嚟咯。如果唔系，譬如碗泡你系唔可以淋壶噶嘛，咁反而个水温会一路浸泡，其实会一路跌咯。但系点解话绿茶白茶冇问题，就系因为佢哋对个水温嘅要求会冇咁高咯。 咁所以大家知道，如果即系喺屋企又冇其他茶具嘅话，又想冲唔同嘅茶嘅话咧，就可以听下 Catherine 嘅方法啦。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新闻报道后，晨光第一线依然会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喺度啦，都翻咗嚟啦。另外船仔都可以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係啦，跟住啊 ,Vicky 啊转头出去同我哋睇睇天气啦。係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头早呢就有啊 Didi 喺度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 早晨啊， 早晨。 直播室呢真係。 好热闹啊。 阴盛阳衰。 哎，有乜所谓 啫。 哇，你人心底咁样嘅。 点解唔好啊？难得一见嘅现象啊。 係咩？ 係啊。 唔係嘅，咁啊又礼拜二啊。都会多啲嘅声音啊，希望可以即系令到大家感觉上咧，我哋都系又热闹啲，又开心啲嘅，咁啊陪住大家朝头早啊吓， 人多好做事啊嘛，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好，先交俾阿 Didi 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交通情况啦。 好啊，咁啊虽然而家大雾啊，揸车朋友真系要小心啊，真系非常 今日真系好大雾， 哇！即系天气一留翻俾 Vicky 讲啦， 系咯， 哇！我见到真系成地都湿晒，真系 系啊！我一出门口嘅时候都 feel 到咧，成浸。有啲闷热雾嘅感觉，今日朝头早我 feel 到 嘅。落雨，我今日翻嚟嘅时候， 雨蒙蒙咁样啊， 佢成日真系落紧雨咯，系、 我翻嚟就冇乜， 我又冇乜雨，系啦， 系啦，系啦。咁我琴日咧下昼咧都已经系开咗个抽湿机啊，一路抽，但系咧一熄咗抽湿机， 又湿噶啦， 半个钟头成埲墙湿晒， 哇咁紧要啊！ 哦， 你嗰个位梗系啦，你嗰个位系啊，吹住海风， 打鬼火 啊真系，咁真系唔得， 真系唔抽啦！哇，咁样搞法搞唔掂啊！即系你开足咁多。小时你知啦，同埋你好小心咁去处理嗰部抽湿机。我知道咧，睇好多新闻咧，就 是、 因为部抽湿机咧就系、是、短路啊，跟住就屋企火烛，所以大家嗱，我都提一提大家，今朝咧好温馨嘅提示，要小心啲。系啊，你开着咗嗰部抽湿机咧，即系嗰啲电啊，即系唔好插得几个掣插埋一个掣。 系啊，嗰啲拖板啊， 小心冇错。 系啦，你直接插翻墙嗰个算啦，抽湿机俾一个佢咯。 系啦，跟住再留意翻交通啦。 好啊， 今朝咁早啦，咁多条隧道出口都系正常嘅，咁都系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屯门石排头路咧较早前咪爆水管嘅，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改道嘅。好消息咧就系、是、啊，佢咧就系、是、收紧啲。 即係點解咧？就唔使全線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同埋最緊要係乜嘢啊？巴士行翻原有路線啊嘛，因為你一改道咧，會影響好多乘客。 係啊，啲人又要真係睇翻嗰張 notice 啊，咁個巴士站去咗邊咧？ 咁樣停開嘅又唔停啊！有啲長者就話：哎呀，我哋識喺嗰個站搭車落車，所以係幾好嘅。咁而家咧只係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啊巴士行翻原有路線，大家留意啊，就係屯門嘅石排頭路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鎮環路嗰段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就係咁啦。 好，咁大致上都 OK 啦，真係好啊！而家朝头早又唔係话真係好多塞车咁样啦，差好远啊！真係， 差 我到而家都仲开心緊啊！ 除咗朝头早之外咧，嗰繁忙时间，我哋路面都真係少咗好多车，而系真嘅， 系 路路畅通啊！三隧分流之后 系啦，咁大家亦善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 系啊，咁但係咧，虽然路路畅通，大家都唔好开得咁快啦，小心驾驶。 冇错，系啦， 开得快就唔系咁好啦，最紧要保持安全车速啦。 系啦。 今朝咧讲下啲开心嘢， 咩事 ？Money 钱啊， 系 唱下先。嗱，我早前咧都提过噶，其实上个两个礼拜咧，我都提大家观音开库。 系 咁，我记得我年青嗰时都试过，好似参与过同妈咪， 即系借库， 系啦， 借 个八亿， 系啊，八亿话你要咁多啊，船仔， 差唔多啦， 差八亿，差唔多，我唔使咁多啊，我1000万都够啊，我好易满足嘅个人。 有冇还啊？咁样？ 有 还有 借 要还， 有借有还噶。咁但我最主要咧讲观音开库咩咧？提一提大家封路，其实都好影响噶。 哦，最紧要 始终都系好多人行噶嘛。 系， 所以我上次咧就系净系讲咗红磡啦，今次咧就加多个封路咧，就系喺呢个铜锣湾道噶，喺大坑噶。咁所以两处地方咧都大家留意翻啦。咁今日就系正月嘅26号啦，就系观音开库嘅日子。咁即系星期三啊，我讲紧农历啦。咁由今日嘅下昼4点至到听晚嘅11点，咁就红磡嘅平治街咧会封闭啦，同埋部分。份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家道咧都会封闭噶，咁啊另外咧七贤道北啦同埋基利士南路咧都有临时嘅改道措施嘅，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咧当然影响到咩咧？影响到咧就系泊车位啊，咁啊周围嘅泊车位咧，以下地点嘅泊车位咧都会暂停使用。 嗰啲标位啊嘛，系啊，定系咩嚟噶？ 系 标 位 嚟噶， 系啦，即系执嘅标位都会停暂停使用噶，包括系观音街啦、差管理啦同埋宝奇利街嘅，都会呢段时间咧就系封咗唔俾用啦。 哇， 咁好啦， 标位。 系啦，咁冇办法啦。 系啦， 钱喎， 钱 借钱嘅话，大家将就下啦。咁另外咧，公共小巴站咧都会暂时咧系暂时停用咧，就系近住差管理嗰个噶。咁大家搭紧小巴嘅话，平时喺开差管理落车咧，咁就要移一移你嘅肉步啦。 系， 咁啊， 走移肉步。 系啦，咁啊要行去另一个地方咧就搭嘅，就要行翻去边度咧？就系基利士南路啦，同埋获嘉道嗰段嘅宝奇利街，即系要行翻去宝奇利街嗰度咧，先有得搭翻嗰个小巴嘅咁样。好啦，咁讲完红磡嘅封路咧，咁呢一个嘅喺铜锣湾道喺港岛区咧，就系啱啱先同大家讲 大坑嗰边啦， 系啦，大坑即系近住中华游乐会，知唔知边度啊？ 知道。 系啦，中華路對出嗰度啊，因為原來嗰個銅鑼灣道咧，一轉入去咧就係嗰條叫做禮賢里，咁所以如果封咗依個地方， 嗰度都幾多好嘢食嘅，其實 係啊，你有成日去噶，我都有成日去，因為我親戚喺嗰度住。 成日嘅， 係啊， 係啊，咁有陣時約下啲朋友啊，咁喺嗰度出沒啊，咁樣。 冇錯，好多好嘢食嘅，所以咧你唔好以為話，你封咗大坑嘅禮賢里啊、蓮花宮東街、蓮花宮西街同埋蓮花街都有封路嘅，都唔會好影響。錯啦，因為銅鑼灣道咧係會轉入去呢啲地方嘅，咁所以咁樣封。咗嘅话，咁当然啦，你唔系去借库嘅话就冇影响啦，唔使转入去，咁就可以直去啦。但系借库嘅话咧，就可能会影响，点解咧？因为会封咗路噶，咁所以一带都会比较车多啊。呢个封路咧就时间唔同红磡嘅，就会由今日嘅下昼3点至到听晚嘅7点，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咧都会封闭噶。咁好啦，咁铜锣湾道啦，同埋礼贤里啦，交界啦，你应该知啦，同埋近住浣纱街嗰14个收费嘅泊车标位咧都会暂。 哦，冇晒， 冇晒， 去啦， 有晒钱，冇晒泊车位，冇所谓， 唔紧要啦。不过唔系代表你有钱可以违泊噶。 咁当然啦，呢样嘢就大家唔好讲，只不过个心态上觉得开心啲咁解啫。去做一个仪式，啊，算啦，行远少少，大家都开心噶嘛。 系啦，咁啊，同埋呢啲即系传统风俗啦，咁啊，系咪？我哋作为中国人，咁啊，梗系要留意下啦。 始终都几特别嘅一个中国嘅仪式，我叫观音借库，我相信 借库 喺外边啲人会觉得吓，呢个系咩理念嚟噶？咁讲。 都幾得意嘅，大記住咯， 係啦， 有借有還咯， 上等人啦、 啊。係因為我記得借完之後咧，年尾都一定要還翻。係 啊， 我記得上個禮拜講過啦，最好做就連續做三年啊嘛。咁但係相信我覺得唔做啊，參與一下玩一下一年半載冇所謂嘅，因為我都係玩咗一年啫嘛，同阿媽去，跟住就冇再去。 參與過。 係啊，咁大家最緊要咧，今朝就係提大家封路周圍都，咁所以咧小心駕駛啦。係 咯，咁啊就又加上有陣時即係啲天氣咧，有陣時如果都會令到大家有啲濕濕地，可能唔聚財啊。系啦，唔聚财咁样，咁啊唔紧要啊， 唔聚财， 唔聚财，系有个仪式令到大家，令到大家聚翻财啊， 聚财啦。啊，总之周围都封咯，大家就要留意啊。不过唔知两位有冇兴趣咧，去试下咁样咧？ 哦，系咯，都可以睇下呢一个嘅传统 风 俗。 我觉得个仪式几得意，即系等于冇火龙啫嘛。我唔去睇过，唔知道原来啊，原来佢个形式 真系 将啲香插落去咁。 系啊， 我头都唔知。 系啊，所以成条龙好似出晒烟咁样噶咯。 系啊， 系啊， 佢哋定时换香噶嘛， 系嘛？系咁样换嘅佢哋。 系啊，所以大家 我一年咧，我有个朋友。有个当其时住大坑嘅，咁佢就直头同埋大坑嗰啲邻里一起参加过舞火龙添。 哦， 系啊，可以报名嘅。其实你唔一定住大坑都可以报名嘅。 系啦，咁佢嗰阵时就又咁啱又住大坑啦。咁所以佢嗰年咧就我睇翻佢嗰啲网上面啲相咧，哇，佢有份舞龙啊，又盛啊， 好玩嘅， 真系好投入噶。 系啊，所以我觉得一啲特色嘅节日咧，大家参与咧，其实都好开心。 系啦， 系咪啊？一路传承落去咁样，千祈唔好将啲节日咧就冇咗。 系啦， 气氛依然有嘅话咧， 节日系最紧要嘅， 冇错。 特别我哋即系中国传统嗰啲节日咧，其实好多嘢玩啊。 系啊，我哋都知啦，亲情。乜情都緊要噶嘛，所以啲節日嘅嘢，情人節啊，乜節咧都好緊要嘅，大家記住啊。咁啊，啊係啊，冇錯。雖然咧，我係講緊中國情人節啊，大家都要記住，唔好淨掛西方， 係 啊，都要有禮物收 啦。好啦，唔該曬 Vicky，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 ，Vicky 出咗去同我哋望一望，睇下個係咪真係好大霧啦？喂 ，Vicky 出邊情況點啊？ 係啊，今日係大霧啊！我想話咧，今日到而家嚇七。点嚟？七点十七分啦，而家我哋咧嗰啲交通灯咧都未熄啊！ 吓系， 系啊，因为咧嗰啲咪自动感应嘅，即系你个天一光嘅时候，佢咪会自动熄灯嘅。 系 啦，咁但系而家出边咧啲灯都未熄，咁啊今日系天阴阴嘅，好多云啦，咁所以大家出门口都要小心啲，因为个地下都好湿滑啊。 知道。 系啊，嗱，其实咧嚟紧咧四月八号咧即将会有一个咧日全食嘅现象，不过就唔系香港睇得到啦，就系、是、北美嘅人啊，佢哋就可以咧睇到呢一个日全食嘅现象啦。 系 呢一次咧系百年难得一遇嘅， 又系百年难得一遇，次次百年难得一遇嘅、 啊。而今次咧，仲有一啲当地嘅航空公司咧，仲会推出一啲航班，喺嗰一日就会带啲乘客沿住今次嘅大日食。一路咧去进行观星添嘅，嗱今次咧其实呢一个嘅月亮咧就会经过太阳前面啦，直接咧系阻挡咗直射嘅阳光啦，咁就会令到朝头早嘅时间可能系白天嘅就会变成黎明，又或者黄昏，甚至系黑暗咁样啦。点解今次话系百年难得一遇？ 又唔会真系黑晒嘅， 系啦。点解话系百年难得一遇咧？因为其实咧对上嗰一次啊吓，就系、是、美国咧就喺2017年嘅8月21号，咁但系嗰一次嘅全食咧。就冇咁大面積啊，個月球係啦，咁、 哦、 所以咧就冇咁 遠啲。嗰陣時個月光係遠啲嘅， 係啦。但係今年咧個係啦，今年美國嘅大日食咧個月球嘅陰影仲大啊，因為月球離地球更加近，咁、所以咧嗰、那個日食嘅時間咧更加會長，而且喺呢個日食期間咧仲可以睇到一粒咧就係衛星， 係 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就係特別啲咯。 人造衛星啊，嗰粒係嘛？定係咩㗎？ 應該唔係。 應該唔 係。而你講佢冇講嘅呢個報道就咁，但 係因為月球就係地球嘅衛星。係 啊， 唔知啦。 如果佢再見到嘅，可能係人造衛星。 我都諗緊係咪人造衛星咧？ 係啦係啦係啦。 唔係啩？呢個我就唔知啦。呢、這個就要再睇下究竟嗰粒好亮嘅衛星係啲咩嚟啦。 哦， 系啦，咁就系、是、其实今一次咧就会系喺个地点就系墨西哥啦，太平沿岸嘅马萨特兰咧嗰度嘅当地时间朝头早11:00几就会见到噶啦， 啲名咁似企我跳舞嘅 咩话？ 冇嘢，系你继续讲。 冇啊，小白讲紧啲有趣嘅知识咋，你继续啊。 OK OK， 咁啊全程就系4分钟左右嘅， 系4分钟。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有朋友喺嗰边，又或者就算我哋喺香港，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天文台嘅新聞報告啦，咁就可以睇下究竟嗰一日嘅天氣 日全食嘅現象係點樣 咧？我覺得網上面都有直播嘅，而家真 係應該都會有， 係咯，樣樣嘢 都 直播。 同埋都有好多相，大家應該都會 upload 上網俾大家睇下。 咁就好啦，唔使特登飛過去睇。 係咯，不過睇相又冇乜癮啊，因為而家啲相電腦合成都得啦。 你信佢係真，佢就係真噶啦。 哇！你個人咁簡單嘅， 再唔係小白，你四月八號飛過去咯。 是不是啊？四月八号飞过去看完，跟住四分钟就回嚟咁样啊？ 系啊， 睇四分钟啊，睇埋嗰粒明亮嘅卫星，帮我哋睇下究竟嗰粒卫星系咩卫星。 我情愿睇下嗰啲有边个嗰啲唔知咩美洲嘅天文台咧有直播，上网睇算啦。 O K， 都得，咁你睇完话我哋知，你话我哋知， 系啦， 系嘛？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一两阵嘅雨以及系有雾噶，日间温暖，而且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咧高地间中亦都会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初时仍然系潮湿，稍后就会转吹偏北风，咁气温咧就会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朝头早、夜晚都系会比较清凉噶。 好，而家室外气温咧就系22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系低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晨光大学，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2，咁啊，继续咧就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电话旁边咧，晨光大学入边，咁啊，今日咧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小白船仔，早晨。 早晨，系啦，咁啊，出边咧即系都有啲雾啊吓，那个感觉可能驾驶人士咧都要即系要提一提啊。系嘛？咁啊，我哋之前有一集咧都讲过咧，就是、如果大雾嘅时候有啲咩重点嘅，咁啊大家就上网听翻啦。咁啊，记住唔好开大灯。我最记得呢个就系 Ringo 提我哋，记住唔好开高灯啊嗰啲系嘛？ 系要开雾灯啊。 系啦，咁啊开住雾灯啊吓。好，咁啊今日咧其实咧都想同阿 Ringo 咧就邀请 Ringo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因为寻日都有发生过啲交通意外啦。 系啊， 咁啊即系睇到都好唔开心啊。 系啊。 咁但系都即系令到我哋咧就突然之间都醒翻起啦，系喺快速公路，我哋嗰个交通安全个意识咧，有啲咩特别嘅嘢要准备咧？咁啊遇到突然之间唔一定系发生碰撞嘅，可能自己架车突然间机件上边系啦有啲问题。系嘅，咁啊真系好似个 case 咁样，我停咗喺中线啊，或者各样嘅情况，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咧？系啦，系啦 ，Ringo， 我哋应该点应对 ？OK， 嗱，首先我要讲下咧，香港咧，由于即系话高速同埋快速公路唔系咁多， 嗯， 咁唔同外国咧，一出去咧，差唔多一定行高速， 系， 所以咧喺外国啊或者国内咧，佢好清楚咧，喺高速或者快速公路咧，如果遇到交通意外或者各样嘢咧，嗰、那个安全嘅方法要点做？咁、 嗯、 香港咧，我哋揸车人咧就少咗响高速公路或者快速公路咧一个如果坏车或者死火嘅时间嘅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系系系。 咁、就所以造成咧就琴日一个严重嘅交通意外。 系 好啦，咁、 嗯、 如果我哋首先要留意交通意外可以分为两类啦，一类就系咧有人受伤， 嗯。 啊！不論你司機、乘客或者路人有人受傷，你必須要停車，不能夠移動駕車。咁咧，但係如果即刻做咧，就話喺快速公路又好，高速公路，你即刻停咗車之後咧，你就係要打四個燈。 嗯， 跟住咧，即時咧就要報警。好啦，報完警之後咧，你就要喺安全情況下，自己要揾一個咧係。安全嘅位置，嗱乜嘢为之安全位置咧？ 佢、 好似琴日咁样咧，喺快速公路嘅中线吓。咁嗱，大家要明白、哦，所有啲快速公路或者高速公路咧，其实两旁咧都有啲叫路肩啊，即系话咧比行车线阔少少嘅位置嘅。咁譬如佢好似琴日咁样，中线咧其实两边都有，不过咧我会叫你哋选择咧就系、是、左手边慢线嘅路肩。咁好啦，咁咧如果有傷人架車停低 打咗四破灯，报咗警，咁你就必须要咧喺个安全情况下咧，就过咗去慢线嘅路肩，最好咧就系喺我哋叫防撞栏嘅后边，呢个最安全噶，呢个最安全嘅， 记得 好啦。如果好似琴日咁样一啲轻微嘅交通意外，咁咧换个说话讲咧，如果冇人受伤嘅话咧，好啦，咁咧我哋就必须要将架车咧系驶离。第一驶离嘅话咧，唔好阻碍交通。第二喺高速或者快速公路停低咗嘅时间咧，嗰、那个危险系好大嘅。好似琴日咁咧，就系话我哋叫打保龄啊，后边嘅车唔知道撞到前面，再撞埋前面嘅车，我哋叫打保龄啦。咁所以咧。应该呢如果冇人受伤呢你就应该要驶离。譬如话去返路肩上高左边嘅路肩上高。咁打住四火灯。好啦然之后呢大家要理论或者赔偿或者报警呢你哋可以落个车。两个司机呢就企咗响呢一个我哋叫做防撞栏嘅后面呢、這个最安全㗎。 係起码又多咗保护先啦。 因为路肩呢是安全了很多不过仍然都是在快速公路上高的最安全的位置因为为什么呢它是慢线的旁边嘛、但是我们不失真的有车不知道的时间都有机会撞到所以最安全呢都会站在向安全的位置呢就是防撞栏的后面、当然如果没有防撞栏有很多、快速公路那在路肩或者双白线的位置千祈呢唔好企喺车尾啦、车中间啦、或者车头，呢、个咧系最危险，一定要企喺架车嘅左手边吓。咁咧换个说话讲咧，当撞车嘅时间咧就会减低咗嗰个风险嘅。 系明白。 呢一个咧，大家一定要好留意嘅，因为点解咧？好似琴日嚟计嘅话咧，由于后边好多架车都避得到，但系偏偏喺个货车咧，嗱、我好坦白。呢架货车喺高速公路或者快速公路咧，可能佢唔系第一日行噶啦，佢日日都行。但系嗰个问题嚟计嘅话咧，佢平日系唔会有车停低嘅，好畅顺嘅。所以咧，我哋成日咧就响即系道路嘅安全意识一提咧，分咗心，唔专心。亦都冇留心驾驶， 系即系可能有阵时啲司机都会发现一个情况，就系条路我都惯咗系咁样噶啦，咁啊日日都系咁行噶啦，所以就掉以轻心咁样。 系啊，咁变咗咧，即系话冇专心、冇留心，同埋分咗心，有机会啊听收音机啊，或者睇下电话，或者同隔篱乘客倾偈咧，遇到呢啲咁紧急嘅情况咧，佢直情咧，琴日咁睇咧，系停车都冇啊。 明白， 真系打保龄咁咧，造成呢个严重的交通。 Ringo 啊，我哋仲有分零钟啦，我都想问一问咧，如果真系喺个马路嘅中间嗰度，咁我亦都冇办法将架车咧就驶去路肩嘅位置，我系咪应该喺架车个车尾箱攞啲，譬如雪糕筒啊，或者定系反光板啊，几多米跟住要摆喺度咁？其实咪有呢啲嘅。 喺个安全情况下，嗱，一般嚟计咧，因为喺快速公路咧，你要如果做到呢个位置咧，其实都系。屬於危險嘅，一般咧，如果擺喺路肩咧，比較安全性咧，你就喺咧車尾後邊咧，大概一百碼嘅位置咧，就擺反光牌啦，或者一啲有顏色嘅嘢。但係如果喺一啲高速公路上高咧，你就要打住四火燈，有機會嘅你就揭高嘅車尾，等後面嘅車咧，再容易啲睇到， 離遠已經睇到啦， 冇錯，呢啲比較安全性啲，但係當然。如果在安全情况下你又摆到三角牌或者那些东西呢、这个是使到后面的车呢更加清楚特别在夜间。 明白。 特别在夜间。 明白。系啦，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系马路咧，我哋真系梗系希望零意外啦。咁啊，但系如果万一有啲轻微嘅碰撞或者自己架车死火定系点样嘅话，我哋都尽量用啲好嘅方法，系啦，去到解决佢。 安全嘅方法。 明白。好，唔该晒 Ringo， 跟住咁啦先。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一名七岁男童同一名58岁男子被发现倒卧九龙城广场后巷，其中男童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58岁男子送往广华医院后不治。事发在昨晚9点多，警方怀疑两人从高处堕下，已经将案件暂时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北韩国防省发言人强烈谴责美国和南韩再次启动联合军演，并严正警告要立即停止更为挑衅性和带来不稳定的行动，又说美国和南韩将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错误选择而付出应当的代价。韩美两军昨日启动代号为自由护盾的例行联合军演，目的是提升对朝鲜半岛的防御能力，演习将持续到今个月14号。南韩传媒报道，美军在今次演习中有可能向朝鲜半岛派遣战略轰炸机、核动力航母等战略资产，而澳洲、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12个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亦参演。考虑到北韩可能发起挑衅，韩美两军派出侦察机监视北韩军方动向，进一步加强戒备态势。40多个国家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死亡事件要求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又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纳瓦尔尼的死负有最终责任。欧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克努森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43个国家就纳瓦尔尼死亡事件表示愤慨，认为是显示俄罗斯正加速和系统性镇压反对派的迹象，俄罗斯必须允许国际社会对纳瓦尔尼突然死亡的情况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他们又对俄罗斯系统性打压公民社会表示担忧，敦促俄罗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人权和反对入侵乌克兰而被拘留的政治犯、记者和反战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两阵雨和雾，日间温暖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隧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丹桂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段都是车多噶，咁提翻你啦。屯门石牌头路有爆水管，石牌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镇环路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噶，咁巴士路线已经行翻原有嘅路线啦。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嘅一段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 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在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的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看下共享办公室 The Great Room 的发展。 讲商机讲机遇，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英国语文卷意写作的选答题应该怎揀题目？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我是来自德信中学的汤志文老师，拍 B 四题揀一题的时候，同学揀题目看你够不够 vocab 和 ideas， 用一张 graph worksheet 写低就做个题目，你有的 ideas vocab good expressions 够不够 creative 的 ideas， 够不够 humorous 幽默的 ideas， 如果关于筹办活动的话够不够 detail 呢，怎样去推广呢，用不用 social media 的，会怎样招募人手，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呢，审题的时候要圈得是什么 text type， 究竟是 formal、 semi-formal 或 informal， 去决定不同的 register 不同的通，还有就是 awareness of target audience， 究竟是写给谁的呢，你自己是饰演什么角色呢， 麻烦谢谢你 ChatDSE， 不用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一点。 早晨7:38，直播室入边咧好多人啊，有小白啦，有船仔，有 Vicky 啊，同埋咧都我阿 O 都喺度。早晨，早晨啊！ 早晨。 喂，今日同啲少女们讲下糖先啦。咁报章用呢个做标题咧，都我觉得就夸张咗少少。不过你问到小弟咧，细个嘅时候有冇食过呢个糖咧，都有食过嘅，中唔中意都有中意嘅。就系咧，其中一款咧，叫做彩丝糖啊。咁佢就停产咗啦，咁样。咁1971年啊推出咗至今。 原来咁耐噶咯呢只糖。 53年喎。 咁耐噶咯。 53年。 佢系我中学嘅时候 lunch 必买嘅糖。 哇，必买。 然后就翻去咧上住堂食， 但系佢依家都唔出啦，所以你个中学年代都之后好明显 系咯， 唔系啊，你中学之后好明显冇买过啊。如果你稍为有买，人你唔使话唔执啊，系咪先？即系嗱，点解你中学之后唔再食糖啊？阿 Vicky 少女 呢款啫系咪？ 唔系啊，系因为咧你再少咗去行过呢啲士多啊。你以前咧食 lunch 嘅时候，一定会经过一间士多嘅，咁啊翻去途中就一定买啲糖，上堂嘅时候食下咁样啊，咁就冇咁。 糖可以食糖噶。 好似我哋阿 Sir 系特登噶，佢仲要同我哋系精神啲啊，有啲糖，因为有阵时食完饭咧 ，lunch 食完饭好易眼瞓噶嘛。咁反而佢系唔介意，当然你唔系真系攞住只鸡髀咬啦。佢系同我哋讲话食糖或者朱古力 ，OK， 系数学堂老师嚟噶，我仲记得，超好，我哋好中意。 即系谂住你哋都吸收多啲糖分，计数咧个脑筋啊转快啲，可以计得准啲咁样。 如果我系老师，我都宁愿你上堂好过瞓觉啦。咁所以你即系个嘴嚼下嚼下，系望上去有少少唔尊重嘅。咁但系都叫做维持到呢个学习气氛。 其实糖同朱古力，头先 Vicky 都讲啦，我觉得呢两样都 OK。嗱，你唔好真系嚼香口胶，香口胶啊，真系个嘴喐下喐下，秒嘴秒食咁嘅样啦。 薯片都有啲过分啊，千祈唔好食薯。 咁但系你糖啊，其实你都系含喺个嘴入边嘅啫，即系有少少味啊咁样。咁我觉得都 OK 嘅。 即系疫情年代，大家有阵时上堂都戴口罩咧。其实我有啲老师朋友啊，甚至乎校长朋友，佢话其实个学生个口摆啲乜嘢，佢都你根本都唔知道。 咁你叫佢除咗口罩啊？ 系啦，咁样嗱，這個、呢个咧就话叫一个时代的终结。咁啊，关于呢一只糖嘅咧，咁啊嗱，佢亦都有新言阅读话，细个大家最中意食咩糖咧？括弧暴露年龄系列。因为呢只糖都讲紧有53年历史啊！船仔头先我问过佢啦，咪后佢就话冇吃过， 我真系冇食，我冇见过添，冇见过。 喂，不过咁讲，其实系 年代啊，真系 都未必关年代事啊。因为咧，佢既然咁耐以嚟，佢都一直卖紧嘅，其实而家街今日喺街可能都仲会揾得到嘅。咁即系代表其实你平时冇留意啫。 你系咪少食糖啊？ 我唔系啊，但系呢一款我真系冇见过。 呢一款糖其实无论超级市场定还是便利店咧，都唔难揾到噶。 系 啊， 我真系冇见过， 难揾噶。 我都几中意食嘅呢一种，同埋咧佢系几 fit 噶嘛。即系嗱，你正常，譬如你见到佢嗰个绿色嘅封面啦，咁你以为绿色封面就系即系一啲清新啊， 或者薄荷味啊、苹果啊呢啲咁样。 佢都唔系个酸咪咪咁样噶嘛。跟住个咖啡味咧，佢又唔系做到咖啡颜色，佢做到粉红色嗰个盒。系啊，我记得细个几中意食嗰种咖啡味，因为细个唔饮咖啡啊嘛。 系啊，我而家因为我都少饮咖啡啦。 系啊， 但系有咖啡味道嘅嘢，其实我都几喜欢嘅。 你觉得细个都觉得几正？佢好浓下。 其 实 我就算我记得前几年我都有买过嘅， 系咪？ 即系都系谂住咁耐冇 dip 佢，咁啊试下啦咁样。 系 咁佢即系咪又系咖啡味咁样咯？咁、不过就觉得入个口有啲味道咁样，咁样嘅感觉嘅。咁即系喜唔喜欢就自己个人决定啦。呢、 這个系啦、啊，即系你千几。万种糖系咪先？一过千种糖，实有一两款啱你心水。旧时我一个年代都好中意食咧嗰啲橡皮糖啊，但系自从咧佢真系好黐牙之后咧，我就放弃咗啦。跟住黑加仑子嗰只糖咧， 即系个软糖嗰款啊嘛。 嗰只咧我好中意食噶，但系咧因为我喺个口入边咧太耐啦，嗰啲砂糖咧会整到条脷损咗。 哦， 系啊。 咁嚴重啊！ 有啲咁嘅事， 會啊，跟住 你咪熱氣就 係，係啦，我又放棄咗，跟住最後咧，我而家就食多咗好多薄荷糖同埋喉糖嘅食多咗咯、因為即係保護聲音，我都覺得係重要啦，同埋即係喉嚨嘅健康就好 trigger 到我哋仲開唔開到個麥啦， 係啊，不過每一次咧見到有一啲我哋由細到大會見到嘅食物啦，不論你食唔食都好，咁但係當佢聲稱話要消失嘅時候咧，咁係第一咁當然係即係證明有啲。啲嘢就可能冇人买，咁佢都经营唔到啦，咁样。不过我都有少少迷思啊。其实佢话消失系咪真系佢会消失咧？咁样，因为佢有啲 case 咧系咁样嘅。例如，如果佢呢一款糖，佢原本系好似系嚟自日本嘅咁样，咁佢嚟自日本嘅，咁你香港可能都会有代理商，或者系总代理去到买咗佢嗰个嘅版权咁样啦。咁买咗佢版权，然后亦都系喺香港生产咁讲啦，咁样。咁嗱，有啲 case 咧就系话。你可能你本身個總公司咧喺外地嘅，咁佢真係搞唔掂執笠啦咁樣。咁但係佢可能個經營權咧，如果你喺外地嘅話，有機會不受影響嘅喎。即係有啲不嗱，今次我唔係特別講呢個 case 啊，不過有部分嘅例子的而且確會出現呢一個情況。即係正如我哋喺如果日本當地，我哋想食一啲嘅薯片嘅味道，咪香港有一隻聲稱又好大浪又好辣嗰只咧。咁其實嗰只原來喺幾十年前咧，係真係日本當地咧係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的食物来的是薯片来的。但是当地反而没有生产。 哦、 所以有很多的游客来到香港的时候反而。 就买回 去。反而会在香港买回这种味道就是吃回他们小的味道。 就不知道件事会怎样发酵啦。都是那句有时候呢 大家已经来不及怀缅咧，就已经系逝去咗。啊，我好想讲一样嘢俾听众以至咧啲其他主持人去听下。话说嗰一日咧，突然间夜晚黑11点，咁我好想食 all day breakfast，即系全日早餐啦。咁你夜晚黑边度揾到全日早餐食啊？阿欧，你系咪玩啊？其实有嘅。 嗯， 我成长嘅年代有一间起码开咗20年嘅餐厅啦，喺湾仔同埋兰桂坊都有分店嘅嗰阵时。 哦， 就真系咧食 all day breakfast， 廿四小时 all day breakfast， 系啦，叫依家冇咗啦，叫 frying pan。跟住我就上网啦 ，search 啊，开到几多点咧？依家 frying pan 即系成日好多铺头其实都好早闩噶嘛，即系旧时可能开廿四小时嘅铺头啦。佢真系开廿四小时咧做美式嘅 all day breakfast 噶，佢话第一代嘅全日早餐店啦。点不知原来咧，我上网 search 佢2021年咧。 已经冇咗啦， 已经悄悄地冇咗， 系啊，静静地实逝去嘅呢个。 跟住咧，好啦，咁我以为我傻猪猪啦，咁通常咧怀缅啊，最好放喺边度怀缅啊？放喺网络上面怀缅噶啦。OK， 咁我摆个 IG story， 唉，真系估唔到，呢一间铺头咧，2021年已经冇咗啦。点解我收到咗30几40个DM 咧？就系话有啲系听众嚟，有啲系陌生人嚟，有啲系。friend 嚟，因为旧时可能大家都会喺中环两杯倒肚之后咧，即系我哋就唔去食港式茶餐厅嘅嗰时，就去食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嘅咁样，跟住咧佢哋都喺度话：哇，我哋嘅青春啊，估唔到突然间2021年已经冇咗， 所以有好多人都唔知咯，系咪？ 系啊，哇，即系冇咗3年啦， 系啊， 嗱呢个亦都要自己自插一刀啦，人哋好端端嘅时候，你 又 唔 会 帮衬，咪搞到人哋执笠， 搞到人哋冇晒生意。 我以前咧，学校附近有一间餐厅茶餐厅嚟嘅，佢系咧特别优惠我哋学校嘅20蚊一个茶餐，一个 lunch 系包一个欧力加碗面。再加多士再加椰飲20蚊，然後咧佢突然間冇咗，佢話就係、是、其實你哋都我係臨尾嗰一日去啦，佢話哇咁耐冇見嘅，你平時又唔嚟，我執嗰日你先嚟。即系我话，哎呀，咁我唔知道你哋会咁快噶嘛？ 系啊，我以为你哋细水长流，开到上市噶嘛？ 系咯，即系佢话冇啊，转手啦，做唔到啦咁样。咁另外讲开，头先你讲嗰个橡皮糖咧、我而家发现搵唔到。 啊，又少咗系咪啊？ 佢系得翻即系有糖嗰款，系糖有砂糖喺面嗰款，就连杂果味都系嘅。但系以前杂果味就系嗰款橡皮糖嚟噶嘛，冇咗啦。因为我都搵咗好多年， 即系悄悄流逝咗啦。 系啦。我就係唔知佢係停產咗定點，但我啱啱上網揾咧，原來大家都話揾唔到 喎。哦，不過糖咧有陣時候如果你經營咧，即係唔係話都隨住嗰個氣氛啊，個氣氛即係話而家 又話健康， 係啦又話健康，跟住你知啦，我哋就算譬如咁樣牙科保健，都同啲家長講就係你啲小朋友咧食嘢咧就最好咧就淨係幾個時間食，其他時間咧就唔好擺咁多嘢個口入邊啦。點解啊？ 牙齒好啲， 蛀牙。咁、你食糖，如果你食嗰啲糖，你話長期含喺個嘴入邊嘅話，直頭對家長同小朋友佢係大忌咁。咁、又有呢啲講法，咁你就要諗啦，你係又要諗健康，又要諗埋面，咁諗唔到咁多啊。 係咁啊，我都係。嗰句啦，即系有好多嘢唔好逝去嘅时候先去珍惜啦，人生唔好留咁多遗憾啦，系啊，唔好啲嘢到发现冇嘅时候系原来系2022年嘅时候已经冇咗啦，冇咗3年你都唔知道啦，咁样 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啦。 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神迷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到世间的巨难，藏下你，藏下我，从后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实实存在恋。 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惯？ Oh, oh, oh, oh, oh, oh, 没有走，行时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都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看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喝过你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我想同你讲咧，今日真系天气咧个潮湿度都几 好高啊！今日 哇，相对湿度95%， 琴日个体感都觉得好湿。 我琴日经过咗一条屋村啦，我真系见咗好耐未试过啲墙嗰度出水啊！ 出水啦， 地下湿劈 好多大厦嘅，成你望落嘅时候冇半截咁样。 系啊，即系你好明显，即系譬如旧啲嘅屋村咧就好。出現嗰啲白色牆咧，濕瀝瀝咁樣。你知依家譬如有啲私人樓咧，成日都懶型咁樣用雲石咧，咁雲石冇咁容易見到出水啊嘛。 因為 佢本身黑黑灰灰咁樣咧，但係你白色牆就好容易，哇！做咩成笪嘢濕曬？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 啊、 所以真係呢排大家都要開下抽濕機啊！嗬，即係如果唔係成個人都濕濕立立咁樣。 屋企咧，抄唔切部抽濕機出嚟，我尋日真係頂唔住，我開冷氣。 係啊，即係頂住先啦，叫做 太濕啊！有排我覺得好好黐。 系啊，啲嗰啲床褥啊，嗰啲床，嗰啲枕头啊， 系 啊， 啊，所以大家真系开少少抽湿机， 啲地下出水咁样。 系啊，嗱、啊，打咗个岔啦，咁啊，交翻俾 Vicky 去讲你今日嘅题目先。 系啊，嗱，啱啱咧，我哋有讲到啦，就系喺细个嘅时候会食翻啲糖啊，系咪？咁唔知道大家而家会唔会特别去做啲乜嘢，或者食啲乜嘢，玩啲乜嘢，令到自己会觉得诶？我好似年轻咗喎，咁样咧，有冇咧？有冇食啲咩啊？ 船仔，你长期都年轻，我等你讲先。我惊我同小白讲完之后，呢啲都系啲叔叔嘅推介，所以我等最后生嗰个讲先啦吓。 其实真系冇啊，因为我平时行喺个校园入边，已经觉得自己 咁 好后生噶咯。 系你赢。 系啦，咁会唔会就系特别去到一啲校园嘅地区，会觉得自己都年轻咗嘅？ 我谂要翻到中学啊，如果系咁， 系咪哇？ 即系因为如果大学入边，我又觉得个距离，大家都系咁样样，都系染下头发啊，倾下偈啊，走下堂啊，食下canteen咁样。咁但系你真系翻到中学咧，你就会觉得哇！ 即系小朋友 着翻校服， 系着翻套校服系争好。 嗰种一入到学校入边有一种嘅味道，嗰种青春嘅味道系啦。 小白你咧，你点样觉得青春？ 突然间谂翻起咧，唔单止净系话青春啊，其实咧我都睇过一啲嘅报告都几有趣。佢就系话到点解我哋人咧有阵时会中意食嗰啲快餐，食快餐意思即系话食嗰啲包包嘅快餐咧。佢话原来都有一个原因啊，同今日 Vicky 讲呢个可能都有啲似，因为咧喺我哋食接触呢一类型嘅包包嘅。可能佢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嗰啲叫做兒童套餐。咁兒童套餐入面又有玩具送過啦，咁樣。咁好多人咧都曾經接觸過呢、這個呢啲嘅品牌或者呢一類型嘅套餐嘅。咁喺每一次接觸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勾翻起大家對細個嗰種快樂嘅回憶咧，就可以透過呢一種嘅味道再彈翻出嚟。所以佢話咧，有好多朋友就算去到全世界唔同地方旅行咧，都會中意咧就係揾翻睇下當地嗰個包包啊，食一食啊， 食下個兒童餐咁樣係嘛？ 都未必一定兒童餐，但起碼可能都會食一食去當地嗰個包。佢話就係因為。即係有一句説話叫咩啊？feel like home， 好似咧就係你食翻自己好多屋企嘅味道，因為佢嗰個已經係你成長嘅一部分。咁所以咧我自己都覺得啱啊。如果你話可能要食嘢食得開心嘅，呢陣時悶悶地咧，食翻呢啲junk food 啊，係啦，不良食物係啊，可能都會令到自己情緒上幾快樂。 咁啱唔啱咧？嗱，入校園同埋食呢啲叫美食快餐啦，可唔可以令到大家 keep 住年輕啦？ 係啊，嗱，其實每一個人咧去追隨翻自己，去回憶翻年轻的感觉咧都是不同的，咁但是原来咧系有报告的而且确是可以做一啲嘢或者去一啲地方， 系 会令到我哋身体里面嘅细胞咧系会年轻啲。 嚟啊，我谂住 都会年轻埋。 我谂住年轻一次啊，嚟啊，讲出嚟啊。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美国大学嘅一个研究嚟嘅，咁佢就检视咗咧大概7000多位嘅人嘅居住环境啦，咁就发现咗佢哋住喺某一啲嘢嘅附近嘅时候咧。佢哋身體入邊嘅細胞，佢哋入邊嘅呢個端粒啊，端粒係咩嚟嘅咧？端粒咧又稱係細胞入邊嘅生命時鐘，咁就係同我哋長壽有關嘅，係啦，就唔單止咧，淨係我哋嘅回憶裡面嘅年輕，而係我哋身體裡面細胞嘅係變成年輕咗、長壽啲嘅。咁究竟係啲乜嘢咧？原來發現到咧喺個居住地附近有比較多公園、花園、樹木嘅人咧，佢哋呢一啲嘅粒。端粒啊，就会系长啲嘅、 哦， 系啦，咁就系咧令到长啲，点解咧就系、是、长寿命长啲啦。而嗰啲端粒如果太短咧，其实就会令到啲细胞唔可以成功分裂，咁细胞咧就会死亡噶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变相话俾大家知，原来绿色嘅植物越多喺我哋生活上面越多咧。其实就会令到我哋细胞入边嘅端粒较长啲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嘅健康个人咧都会好啲。 即系意思系行下公园咁就已经得啦，系咪？ 系啦，其实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系、是、睇多啲绿色嘅植物， 屋苑种多啲花咯， 系啦， 管理处 系啦，种多啲嘢咯，或者自己咧去摆多啲植物喺屋企。 吓、 哦，系可以自制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自咁样就咁简单就可以令到自己年轻噶。 系啦，咁但系都有第二样嘢嘅，咁佢都有讲。除咗咧，就系多啲接触绿色嘅植物，令到我哋嘅细胞嗰个嘅端粒多啲、长啲之外咧，其实有另外一样嘢，我谂大家都要检视一下嘅，特别系我哋香港人，就系、是、原来压力咧都会令到咧去影响呢一个。這個端粒咧係長短嘅，即其實如果當我哋壓力太大嘅時候咧，就會變短。 哎呀，咪真係壓力大，咪即係短命，照你咁講。 係啦，咁所以點解其實而家多咗好多人就係譬如疫情之後，大家會中意多咗去行山。多咗去中意露营，其实去接触大自然嘅时候，同时系令到我哋嘅压力都能够释放啊，同、 哦、 个大自然多啲接触。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即系大家系想我哋嘅身体细胞唔单止系我哋嘅思想上面年轻、 嗯， 其实令到我哋嘅细胞年轻都系有方法嘅，就 系、 是、接触多啲绿色嘅植物啦， 种下嘢啦， 种下嘢喺屋企啦，放假嘅时候同屋企人咧，就 系、 是、去多啲郊外，望多啲绿色嘅嘢。 我有啲朋友直头咧中意喺个屋企嘅墙壁嗰度种啲兰藤。 哦， 咁咪好自然咁样，就一啲嘢躝下躝下咁啊，又绿色又靓啦， 又唔阻位系嘛？ 依家好流行叫咩空气盆栽啊， 空气草，空气草都有好多 啊，空中盆栽就 系 俾你吊 喺度 嘅 咋， 系 啊，哎，我屋企都有棵种好多年， 佢好正嘅，佢唔会瓜嘅， 唔会唔使成日淋水噶嘛， 佢会唔会瓜我唔敢讲。 你擺幾年 啦？佢都會瓜嘅。 你擺幾年？ 冇咁容易瓜。 嘢都起碼都可能真係要十年咯。 我都擺咗十年啦。 係咯。 嗱，我嗰啲又唔瓜，你嗰啲又唔瓜， 係啦。 咁啊，當佢唔會瓜噶啦。即係我 哋用两个人做低激素嘅调查，咁出嚟嘅结果就系好似都好长寿咯。 系啦，就系、令到我哋嘅环境嘅空气咧冇咁多污染，因为绿色嘅植物都会吸收我哋嘅二氧化碳，所以望多啲绿色嘅植物，去多啲绿色嘅地方，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细胞越嚟越年轻啊！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今日当然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我知道你而家准备出 trip 途中啦，咁啊喺机场都帮我哋一起做节目啊，唔知系咪你系咪都想去跟进下两会嘅情况啊？咁啊，呢个十四届嘅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咧，今日就开幕啦，咁啊大会就发表啦啲嘅言论，咁睇下主席啊，系啊，以至咧国务院总理李强，你有咩新嘅消息咧，同我哋 update 啦。咁啊，市况就琴日就继续观望住啊，两会嘅一啲资讯咧，咁资金咧继续追入去中特股入边啦。咁啊，希冀啊，两会嘅政策咧就超预期咁话。咁啊 ，Kenny 你点睇咧？咧，琴日恒指就微微升六点啦，咁成交金额都大啊，过千亿嘅成交，你点分析咧？ 我覺得都係市場當然憧憬緊咧，就兩會之後咧，會唔會有啲推動經濟嘅方向咧？嗱，當然兩會咧就唔會講啲咩太過 details 嘅嘢嘅，講真就主要得個方向性嘅嘢啦。但係今次你見到其實喺嗰個係會議嘅新聞發布會裏面咧，都有特別好大篇幅都係講話要即係推動經濟啊，同埋要係即係民營企業上面咧嗰個角色啊再次肯定啊，亦都咧就強調民營經濟方面咧可以喺推動經濟啊、就業啊等等方面咧，就即係做到好大嘅功夫喺度嘅。咁同埋亦都係咧，我相信市場都會睇翻，就係話究竟佢哋定今年嗰個係經濟增長嘅目標啦，赤字嘅預算啦，咁從而推敲到咧，其實今年嗰啲貨幣政策啊，同埋財政政策方面嘅發展係點嘅。 咁嗱大市就咁样去观察啦，究竟啊今年嘅 GDP 会系保几咧？咁样保五保六咁啊，当然有嘅咁嘅预算咧，大家都有一个期望管理喺当中。但如果喂去到有机会保四咧，咁好似个市面都真系争少少啊！咁啊睇下即系个估算有机会系点啦。咁啊嗱，近排港股咧都叫做平稳落嚟啊，大家都继续观察住啦。咁当然个别有啲板块或者股份咧，就繼續受市場追捧啦。其實都唔係呢一時呢一刻去有焦點有資金追入噶啦。包括咧就係一派咧就係中國特色股值系統嘅股份啊嚇。咁啊包括中海油啦，咁中國神華啦，即係中字派啦、中石油啦、中石化啦、中電信啦、中移動等等啦。我琴日都真係見到有資金去流入喺當中啦。其實中特股會唔會都係嚟緊啊？即係依家講緊就係3月5號啦，嚟緊迎接第二季或者第三季嘅一個投資嘅方向啦嚇。 我諗都係嘅，因為中特股方面咧，就始終都係第一股值方面相對嚟咁樣低啦，第二咧就係通常佢哋派息都相對比較好啦。咁就我諗其實喺兩會之前或者過年之前咧，國家嘅政策都好明顯咧，就係要想推動翻個資本市場嘅發展嘅啦。咁都要咧就係啲企業方上面嘅話咧，就回饋翻多啲嘅回報俾股東啊，包括市值管理啊等等啦。咁就所以就大家個焦點都會睇翻咧股值偏低啊，同埋派息率比較高嘅一啲中特股方面咧，會唔會再進一步加強嗰個 payout ratio 啊，或者係做回購啊咁樣。 咁我相信呢一啲都係咧比較大家市場覺得靠譜嘅。 嗯。 咁但係另外仲有咧，就係喺推動經濟上面嘅話咧，舊換新嗰啲政策咧，相信都會係繼續，因為之前國常會都講咗啦。咁就所以變咗啲家電啦，或者係甚至乎啲傳統汽車類股份方面咧，咁我相信都會有一個推動嘅作用嘅。 嗯，咁啊，主要角度同 Kenny 講啊，琴日焦點所在啦。咁啊，日本股市方面啊，咁啊，日股咧就首破咧40,000点，即係日經方面咧就升穿40,000点啦，年内咧升近两成啦。短期有冇机会回调咧？唔知道，不过都睇到啦。日本政府方面咧都话啊，即系通缩时期已过咁样嗱，都知道大家都会关心多咗日股啦。咁包括咩咧？就系股神啊，巴菲特咧上年咧增持多间日本大型嘅企业，开始咧就好似见啊股神咧都投下信心一票咧。嗰阵时嗰个位咧，啲股神咧，即系神真系神，做到啲人做唔到嘅嘢。嗰阵时日经都系讲紧20,000点，咁到目前呢一刻嚟讲咧，都成40,000点对接啊！日经啊，差唔多升咗成1,000几2,000点，都几夸张一个升幅啊！咁当然啦，即系日经方面亦都过往嗰几年系相对低基数啦。好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啦，即系日经方面嘅情况，以至佢哋芯片类嘅股份都继续领涨，系咪啊？嗯。 所以就40,000点啊，不是梦啊，不过咧就唔系港股，日经啊，原来系40,000点，咁啊，非常之犀利啦。咁我谂其实都系日本方面都唔系今时今刻先至系就系做翻一啲政策上面嘅嘢嘅。其实佢都即系迷失咗30年噶啦。咁就当中其实喺过往一段时间咧，除咗宽松超宽松货币政策之外嘅话咧，其实喺资本市场亦都做咗功夫嘅，就系佢哋都需要一啲系即系上市公司方面咧，如果市场率低于一倍嘅话。咁佢哋就要做翻啲功夫啦，就要做翻啲呢個改善嗰個價值嘅工作喺度。咁同埋我諗呢個咧都係受惠翻全球嗰供應鏈嘅佈局嘅改變啊，即係好明顯中美關係緊張之下啦，好多嘅半導體啊、科技啊、通訊啊等等各樣好比較 advanced 嘅一啲係即係產業嘅供應鏈，都明顯咧就係搬嚟咗中國，就係受惠翻嘅，當然就係日本啦、韓國啊或者台灣咁，所以你見到基本上就嗰個股市做好咧，都係有個大背景咧，就係嗰個經濟嘅結構嘅轉變。同埋第二就係個日 yen 啦，你見個日 yen 方面咧一路持續係偏軟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嗰啲日本企業咧喺外國賺翻錢回翻去呢個日本嘅話咧，嗰個相對嚟講盈利就會加大咗咯。咁所以變咗就我諗嚟緊個方向咧，第一睇兩樣嘢啦，就係嗰個 yen 啦。如果 yen 持續疲弱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日本股市都仲有運行嘅。咁第二就係話嗰個日本嗰個係貨幣政策啦，就睇下必須要留意一下個行長嘅直男咧，睇下會唔會咧係有一個貨幣政策上面嘅改變啦。咁但我相信暫時都會係維持寬鬆貨幣政策都會繼續嘅，但係咧就密切留意住通脹個情況。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拜拜。 抽奖刹那跌跌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跌咁得得，改搭的士，我日常的士大概6秒后出版巴士。你说 一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嘛，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结巴，笑咁巨嘛，也只两三嘛。而我射中尾，我个退嘛，连球证也嘛。只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展开笑窝，想赚钱差啲咁多，但暗暗好想拍拖，想点子差啲咁多。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好，同大家咧讲下啲香港嘅新嘅活动啦。 好啊， 睇翻咧，即系经过我哋呢个日夜都缤纷嘅一系列嘅针对性催谷之后咧，二月嘅访港旅客咧有400万人， 嗯， 都系一个几亮丽嘅数字啦吓。咁日均咧都有13.8万人嚟到香港啦，咁啊参与唔同嘅活动啦，咁真系都多咗好多游客。依家譬如我唔知 Vicky 啊、船仔啦、小白啦，去到譬如尖沙咀啊或者铜锣湾街头啦，我真系见多咗游客， 有多咗游客。就算系驾驶嘅时候，你都发觉有好多即系而家系内地车，即系左太车，其实都直接入咗入嚟，不过攞咗个临时牌，咁你又见到我哋都有譬如港车北上啦，咁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车南下。 咁啊，互聯互通啦，即係人哋又嚟下，我哋又去下人哋嗰度買下嘢，咁啊，即係人哋又過嚟睇我哋啲嚟緊嘅煙火表演啊、無人機表演啦，咁就都係正嘅一件事。其實唔止嘅，即係如果你有聽晨光第一線咧，過去嗰兩日咧，我哋已經將呢個高爾夫球盛事嘅門票咧。跟住呢同听众们分享啊，虽然名额有限，好多人都想系咁争啊。今日有冇呢？你估今日有冇呢？小白 啊，等我估下今日有先。 估有係啦。Vicky, 你估有冇？船仔你估有冇？ 我觉得一定有啦，系咪？ 係啦，嗱，你三个都估有，我为咗平衡返个节目，我决定估冇。 係 啦。我决定估冇。咁究竟有定冇呢？嗱，转个头呢就揭盅啦。咁啊，hold 住啲听众留喺晨光第一线啊嘛，系咪先？嗱，呢件事咧就系2024啊 LIV 啊呢个咧 golf Live Golf 係 Live Golf 啦，呢個職業巡迴賽啦，香港站啦，咁入邊好多大師咧都會嚟到啊，攞過好多大滿貫賽事嘅啲球手都會嚟到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啊，嗰度去獻技啦，咁樣入邊亦都有打碟啦，有歌手啦，咁啊好多嘢發生嘅咁樣，3月8號至到10號咧就會舉行啦，咁啊即係我哋晨光就有機會俾聽眾朋友去感受一下啦。好，接住落嚟仲有咩嘢咧？咁啊當然3月就絕對係藝術展嘅高峰期啦。咁有呢、這個巴塞爾藝術展啦，呢、這個亦都係每年一年一度啦，或者即係 Art Hong Kong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都會發生，包括咧仲有呢個 Team Lab 喎。咁嗱 ，Team Lab 咧就係大家成日譬如去到東京啊，或者去到澳門啊，好中意睇嗰個光影嗰、那個 係啊，影相打卡啊。 打卡嘢啦， 沉浸世界嘛，叫 沉浸式光影啊，系啊， 一样样都沉浸式噶啦。 系啊， 嗱，我知道咧 ，Team Lab 咧，印象之中都系由日本方面传过嚟嘅，咁传过去呢、這个试过喺澳门有啦、 嗯， 其实上海都有嘅，咁、嗯、嚟到嗱、有机会香港站啦，咁因为這個呢个咧都系康文署咧同埋 Team Lab 去合作嘅，叫做咧Team Lab 光年啊，年就年耳个年啦，咁样咁应该都有一番新嘅气象喺当中嘅，亦、都系绝对引来咧好多唔同嘅网红啦、直播主啦，一定会去打卡嘅，即系内地方面系咁啦。咁我哋香港本身啲女仔都好中意打卡噶嘛，唔止女仔啦，男仔都好中意打卡。 系啊，有治愈嘅感觉嘅，有阵时即系你睇下呢一类型嘅光嘅话， 系、啊，其实今年咧，今个月咧，其实都有一啲咧特别优惠嘢咧，可以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嘅，又系免费雪糕车啦。咁其实喺今个星期六。九号、下个礼拜六同埋23号以及系30号呢四个星期六咧，都会咧有雪糕车去到大街小巷咁样去游走，咁、就俾大家免费食下雪糕噶。 哦，任攞嘅， 任攞嘅， 免费好喎、 啊。系啦，咁啊， 喂，系咪啊？ 留意下啦， 局长都攞住杯雪糕嗰个宣传啊，就系、是、哦，几好几好，咁、大家甜甜蜜蜜啊。好啦， 之前局长做开 press 嘅时候都有讲过呢、這个， 整翻杯雪糕。咁我都真系见咧，即系嗰个雪糕车嘅品牌咧，其实。原来好多内地嘅市民嚟到香港咧、都中意喺个雪糕车 度打卡， 即 系原来都已经变成咗唔单止净系香港人啊，即系甚至乎全世界人系觉得一个好似一个特大嘅礼宝 咁 样。 但我有少少奇怪，其实内地呢一类嘅饮食车同埋雪糕车唔系都有嘅咩？ 我谂系太。即係好多電影啊， 哦、都有 或者電視劇都有講過呢個雪糕車，同、埋永遠都有首歌噶嘛， 係 咁樣行過。我記得細個成日都要哎我老豆買咯， 唔係有首歌有個音樂， 係係有音樂，有個音樂，有個音樂， 有音樂盒咁嘅音樂， 係幾得意嘅咁樣。 多瑙河嘛係嘛？ 係啦， 好似係， 我都唔記得啦。印象中 啦，印象中係。 好啦，跟住到四月咧就到Rugby Seven 啦，咁啊五月就French May 啦，即係法國五月啦，跟住六月就係呢個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咁啊，睇翻咧，香港上半年咧都系无穷嘅盛事， 盛事连连啊， 即系几好啊！咁你作为香港市民，其实都好乐见呢啲画面啦、 啊， 即系搞 show 嘅有得去睇 show， 睇 show 嘅又有 show 睇，跟住打卡嘅又打嘅，睇下啲艺术氛围嘅嘢，咁成个三月都弥漫住呢一个艺术嘢，咁、大家又可以买下名画，如果有钱嘅话， 系啊，咁啊都有好多活动可以玩嘅，就连如果你大家喜欢譬如演唱会嘅，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演唱会。又可以睇，都有好多唔同外国嘅歌手 有、 啊。 酒井法子又嚟啦， 系啦系啦系啦。 法子嚟完之后，啊宇多田光系咪？ 宇多田光喺今年都会嚟啦。 系咯，几好、啊，我觉得。 系。 仲有啲咩人会嚟啊？快啲叫 Taylor Swift 嚟啦。 系啊。 咁侯家明就唔使去新加坡睇啦，冇机会放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早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强将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大会议程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今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住常胜街的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丽围。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陈金枝中学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海围。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过咗木棉下村少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繁忙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嘉明，早上给我的感觉梗是有家的感觉啦。由家人起身那一刻去到未天光就回到工作室，在书寮那里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着工作团队，甚至乎在校车当中都可以陪着女女用声音送她回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一齐食多啲增强免疫力嘅食物啦。 哦，增强免疫力嘅食品啊，呢个世界好多啦，啲咩乳金蓝啊，咩 superfood 牛油果呢，都一炸啦。不过咧，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是，不如大家可以食多啲豆啊。 哦， 我突然间就系忽发奇想，又谂嗰啲豆啫。 点解？ 因为以前咧我都睇过一本书咧，咁都写得几好。咁佢就话到以前啲人咧就会出海噶嘛， 系啊， 好多时出海，咁咩郑和下西洋啲 friend 咧都系出海噶嘛。咁佢哋出海嘅时候咧，其实就拎唔到咁多肉品咧去到上船嘅。咁、如果你识拎肉嘅时候，都系拎嗰啲腊肉会比较常多。咁啊，即系冇新鲜肉嘅，系啦，腌制过咁你可以摆得耐嘛，系啦系啦。咁但系你湿过又唔系一件好事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嗰阵时咧，原来一去到一日都 feel 嘅，即系 feel 翻嗰啲粮食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会以豆类咧系为主嘅。 豆类有丰富嘅蛋白质。 豆类有丰富嘅蛋白质啦，同埋即系都抵抗免疫力啊。咁同埋唔同嘅豆咧。原来佢哋嗰个功能亦都不一样嘅、即系譬如红豆、黑豆、黄豆咁样，有几廿种豆咁样。咁佢哋豆嗰、即系叫做以前啦，对于豆嗰个认识都已经好深噶啦。咁、变咗就会知道点样可以，就算行船啲人咧，唔知几耐嘅时间冇食过肉，但系仍然都可以维持到身体嗰个嘅平衡。咁慢慢就演变成为就好似而家啲人如果系鱼素嘅话咧，咁、其实佢哋都可以喺豆类入边咧吸收得到非常之丰富嘅营养，咁啊令到你即系你就算冇食肉，你都唔会失衡咁样咯个营养方面。 哦，你咁样讲开咧。 又是行船咁样咧，我想起就是话坏血病啊。 哦， 因为咧好多以前嘅船员咧，如果你系一次过航海，系要航好耐噶嘛。 系啊系啊。 之后咧，佢哋系会缺乏维生素 C 嘅。 半年啊，一年咁啊，以前啲人行船真系。 系啦，如果佢冇维他命 C 咧，其实就会好容易引起坏血病嘅。甚至咧系嗰阵时就系话有失，譬如你行一个咩？我当环绕一周的麦哲伦咁样啦，佢嗰个船员有三分二人都是死于坏血病。 嗯， 咁于是佢哋谂咗好多方法，最后尾发现咧，原来食柠檬。 柠檬啊？ 嗯，因为柠檬有好丰富嘅维他命 C 啦。咁、哦、然后好多地方都有，而且咧嗰个储存嗰个嘅时间亦都比较长。 嗯， 佢又唔系咁容易坏啦。咁、 嗯、 所以佢哋就会每一日都喺度饮柠檬水啊。 哦，饮柠水 或者加啲柠檬落去，总之就食柠檬或者食橙。 系， 咁、嗯、就令到自己维他命 C 好啲咧。就冇坏血病啊、 哦， 所以呢个又叫做水手病噶。 水手病 系啊， 柠檬咧真系会储存上容易啲。咁我哋当然而家我哋就真系好幸福啊，因为我哋落超级市场咧、嗯，你要柠檬有柠檬。老实讲，你维他命 C 咁，奇异果又系好丰富维他命 C。不过奇异果咧就比较上难去到即系咁样储存啦、 嗯、 因为奇异果个皮都好容易咧， 好薄啊， 系好薄嘅咋。 系 柠檬啊厚啊个皮。 系不过其实咧，大家都有个说法嘅，就系、是、一日一苹果。我醫生遠離我啊！其實蘋果裏面咧都有補充到呢個維他命 C， 又或者膳食纖維嘅。咁、但係而家咧，大家都會好容易就係覺得啊，會唔會咧個皮唔乾淨啊？跟住就批咗 皮， 係啦，就會批皮食嘅有啲人 係 係啦。咁但係其實原來連皮食咧，先至可以咧食到當中咧就係可以補充到呢一啲嘅膳食纖維。係、 嗯、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係咪真係怕佢污糟啊？就清洗多啲、 嗯。 如果有啲人就 捽耐啲咯， 係、啦，捽耐啲或者浸下佢啊，攞一啲清潔。嘅用品咁样，咁如果你话啊唔系喎，我个牙齿咬唔到苹果， 即系咬唔到嗰个苹果皮喺度， 系啦， 吊住。 我以前真系 好有幻想嘅 picture， 有啲人真系咬唔到 的。系啊，嘅时候我就系咬唔到苹果咯， 太硬啦苹果， 太硬啦，系咬唔到嘅苹。嗰阵时箍紧牙，即系我系要切噶。 买嗰啲咧起沙嗰啲苹果， 系我中意食爽嘅苹果。 咁你冇办法，你咬唔到嘛，即 系唯有切咯。 系，咁但系咧有另外一样嘅。 你问翻你阿姐，我想要起沙。我咬唔到， 唔系有另外一样嘅，就系、是、可以咧食炖苹果。 你继续讲啊，唔好意思。 炖苹果， 炖苹果， 炖苹果， 炖苹果，喂，炖苹果炖到淋晒， 而家好似好兴咧，煮嗰啲生果茶又要落嗰啲杞子啊、红枣， 好多系啊。 之后炖苹果系好似好养生噶嘛。 苹果啊，你想好饮啲嘅话咧，连埋嗰啲咩土啊、奇异果啊、橙啊嗰啲咧， 哦系啊 系 啊， 一扎摆入去嗰度，啵啵啵啵啵啵咁啊，变嗰啲生果茶咯。 系啊， 成$80壶噶嗰啲， 系 啊， 系啊，贵嘢嚟噶，但系自己整嘅。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食下苹果啦。即系如果你话咬唔到嘅，咁就可以食下呢个炖苹果咯。我觉得都 OK， 呢个都系增强免疫力嘅其中一个方法，同埋可以预防感冒嘅。 预防感冒 系啊，呢排有流感高峰期啊嘛，大家就真系食多啲苹果。点解医生原嚟我都有原因嘅？ 系 咁 啊， 就连皮食啦， 系啊，连皮食 系啦，咁增强免疫力啦。 咁大家留意一下，咁啊连埋呢个连皮食，睇下你家人会唔会都系连皮食先。等我 问下咯， 我听下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小明。 早晨啊，嘉明。 Hello， 今次我哋讲嘅咧，同上次嘅硬皮症有少少回应啦，都系同皮肤有关嘅。 冇错啦，讲开皮肤啊，继续讲皮肤先啦。 好， 我俾一张相你睇啊，睇落咧就真系唔系几好睇噶。 嗯， 你会睇到咧，嗰个人咧啲皮肤咧。是白咗， 系 有部分白，唔、系全个人白喎。嗱，呢个好紧要 嘅，系啊，有啲唔同嘅色嘅斑咁样。 系啦，呢啲白色咗嘅斑， 系 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你要留意，系咪呢个两边都对称嘅咧？左手又有，右手又有，面左边又系，右边又系嘅， 系 系呢个对称嘅。嗱、呢个咧。有啲人見到，哎呀白死啦，會唔會係白色啊咁樣？嗱、其實嗱呢、這個叫做白斑病，係啊，即係尤其咧可以喺手腳啊、面啊嗰啲咁樣啊，佢又唔係一出世有嘅喎，去到大概四歲到以後咧先可能出現嘅， 哦、 啊冇咁早出現嘅，咁啊，然後你會見到，咦？有啲成年人先有㗎喎，咁樣。 而家有一個好出名嘅 model 名模嚟㗎，佢都係有白斑病㗎噃，應該。 係啦，我好似聽講好多啊，以前啊 ，Michael Jackson 係咪又 因為有啲咁索性佢漂白曬全身咧，係亦都唔出奇嘅。因為嗱呢個點解咧？我哋首先咧發覺有一個病人，佢咧係去到成40歲噶啦，呢位女士，咁啊佢啊先咧發覺手嗰度咧有啲白斑，然後咧一個月後咧就發覺右眼皮咧好似垂咗落嚟，朝頭早冇嘢，去到中午咗。掉咗落嚟，呢啲系重肌肉症，吓、皮肤出白斑，加埋有重肌肉症咧，呢啲咧就系所谓自体免疫嘅病啦。但系呢两样夹埋一齐咧，凡亲有两种自体免疫咧，第一时会唔会有边度生 cancer？ 哦， 好得意 啊， 有关系啊。咁呢个发觉咧，佢。胸前咧嗰个胸腺啊 ，thymus 就生咗个瘤。嗱、 哦， 首先讲讲个胸腺系乜嘢咧？胸腺咧系一个免疫反应嗰啲器官咧，系一个重要器官啊。喺细路仔嗰时候较为大啲，随住年纪一路增长咧，佢越嚟越细啦。去咗成年人咧，佢个胸腺就好少。佢主要咧系含呢个淋巴细胞为主嘅，咁啊呢个同呢个淋巴嗰啲球啊嗰啲生长有关嘅，咁啊发觉啊两种嘅自体免疫又要真系要睇清楚，会唔会好似胸腺呢度生个 cancer 啦？好啦，咁啊但系其实咧主要我哋想讲讲白斑呢个问题。 好， 嗱首先咧白斑咧就唔系呢个所谓白化病啦。白化病咧，全身都白噶。 哦， 一出世冇几耐就已经系呢个白化咗。呢啲白斑咧，系我哋唔知点解噶，可能系咪自体免疫啊诸如此类咧，会唔会遗传咧？唔知啊，唔系多，大概咧就系大概一至两个percent 嗰啲我哋啲人咧，可能有呢啲白斑嘅嘢，而25%嘅。这些病人呢是小朋友已经有4岁领到走出来的。咁啊他的白斑呢就是我讲过头先呢两边是对称的。在个头部和颈部呢多数是有50%在这个位置。然后有下肢啊那些28%度。咁啊分了很多种的。因为有啲系全身都有啊，有啲净系部分啊都有啊咁样。咁啊最常见嗰种咧，即系两边对称啦，喺面啦，同时咧就系喺呢个手脚啊嗰啲部分有嘅。咁啊，因为佢系自体免疫嘅咧，咁啊你会发觉好多时候呢、这个甲状腺嗰度有发炎啊，又或者糖尿病咧。都是我哋要揾嘅嘢，即系同上一集一样，凡亲呢度皮肤有嘢咧，睇睇有冇其他嘅内分泌器官系有问题嘅、 原来有可能关糖尿病 嘅，咁我哋验一验咧，就系所谓 ANF 抗核嘅分子呢、这个抗体啊，咁样睇睇会唔会有其他免疫嘅病啦。但去到白斑咧，我哋嘅医治咧，因为究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正式的原因是什么。他因为呢他这个这个所谓淋巴球呢破坏了那些黑斑细胞。黑斑细胞呢不是只是皮肤有的，口的黏膜有，眼有，内耳都有的，我都看不到的。没了这些色素呢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原因呢，我哋冇办法估到，我一定医唔医到，有几多少人医到？咁啊，大概嚟讲咧，好彩咧，30%-40%咧，系对我哋查啲类固醇咧，查6个月个都要，咁先慢慢好啲。但系咧，系咪一定得？我哋都唔敢讲。但系其实呢一啲咧，唔系净系个皮肤嘅问题，心理问题。 心理都关事， 小朋友翻学俾人笑点？ 哦， 系嘛？即系小朋友嗰阵时唔知噶嘛，4岁几5岁，咦？你做乜嘢事啊？你做啊，梗系曳曳啦咁样，唔侵你玩咁样。因为佢哋因为有啲白斑咧， 咁啲小朋友其他嘅同學仔咧， 可能會笑佢， 會笑佢噶、嗯，令佢心理有問題。 係， 呢樣嘢最難搞。 嗯， 啊，即係同你同小朋友講，唔使驚噶，呢啲會慢慢會好噶。但其他啲同學仔唔會理佢噶嘛， 係啊， 一樣喺度可能笑佢， 亦都未識點樣去面對一個同自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係啊，呢樣嘢又真係最困難嘅嘢。 嗯， 咁啊，我哋點樣係應該誒醫治呢啲小朋友咧？第一事咧係防曬啊！ 哦， 啊防曬唔係淨係搽啲防曬膏啊，我諗你一定要著長袖衫啊， 嗯、 啊戴頂闊邊帽啊，真係太曬嘅地方就唔好去啦。 嗯、 啊，咁啊，另外咧就搽類固醇啦，啊，起碼你要搽好耐，要搽好耐嚇，六個月啊，或者三四，即係三四個月都有可能嘅，起碼即係要俾啲耐心。當然有好多其他嘅藥啦，啊，或者補骨之素類啊，啊長波紫外光啊，嗱呢啲冚唪唥去要揾皮膚專家咧去幫手噶啦。咁所以見到有呢啲白斑嘅病咧，真係要小心啦、 嗯。 小朋友有啲咁嘅問題咧，先去睇下醫生。嗱，因為塊面嗰度有啲咁多白咗咧，其實喺小朋友係好常見嘅，唔、 嗯、 係一定係白斑病嘅，係有啲係所謂好輕微嘅所謂皮膚線啊。 嗯， 喺外國嘅小朋友好多時候有嘅，慢慢就會冇嘅。 哦， 唔係好似呢個對稱啊咁犀利啊嗰啲咁樣，所以咧亦都唔需要咁驚。但係如果有擔心嘅話咧，就應該睇睇醫生，就唔好自己又亂去查啊咩藥膏啊咩藥膏啊、 嗯、 啊隔離啊陳師奶話好啊咁就去查啊呢樣嘢咧啊真係要小心啲。 好。 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遇见。 2024年3月5日星期二，唔知你身边有冇一啲人嘅名好特别嘅咧？今日系独特名字日，究竟呢一日系咩嚟噶？转头 Ficky 话你知。 扮晒嘢落地，用少女特技当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粉红色 hoodie， 于是并准地巡视，飞檐走壁留恋城市，怀着无聊 pose。谁怀念我经典？不要不要一世冷静意，今晚今晚一个 time chase， 从头又拍死，扮晒嘢落地，用少女特技荡过去，随时离家出走。 我哋每一个人嘅象征，由1997年开始，每一年三月第一个星期二就系独特名字日，专门嚟到去为一啲个名字比较特别、比较罕见嘅人嚟到去庆祝噶。其实历史上面曾经有一段时间，个个人嘅名字听起上嚟都好似一模一样咁，但系慢慢演变落去，更加复杂嘅名字就开始出现啦。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个名好特别，系由两组语言嘅字母组成。而在我们亚洲地区，爸爸妈妈很多时候都会将一些寄予的祝福放在我们的名字上面。不过现在出世的小朋友，他们的名字就越来越特别了。不单止写法繁复，连个读音都要查一查字典才知道怎么读。无论你的名字是不是特别都好，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今天不单止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名字当中有没有什么意思，同时亦都可以找你身边其中一个个名比较特别嘅，约佢出嚟食餐饭，联谊下感情，促进关系都唔错噶。 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多云啊，天气系潮湿一啲啦，早晚咧有一两阵嘅雨同埋雾啦。日间咧温暖啦吓，短暂时间都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依家嚟讲咧24度气温，相对湿度88%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咧关注联储局鲍威尔主席嘅讲话啦。咁啊，美股咧主要嘅股市咧收市都系下跌嘅，道指要跌啊，跌9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点。咁啊，港股嘅 ADR 咧普遍都要跌，普遍都要跌啊吓。咁啊，睇翻港股 ADR 咧跌168点啦。咁啊，嗱，美国嗰边手咧拉低咗个港股 mark 低嚟开啦。但系今日两会有冇机会有啲提振股市嘅消息出台咧，或者有啲正面嘅信号出嚟咧，咁样令到咧港股有个 V 型反弹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咧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好，呢、這个时候咧开埋小白啊、船仔同埋 Vicky 咪一齐呼吁下听众朋友电话。咁啊，今日放心啊，就唔系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一路听住晨光第一线咧，头先主持人咧都卖咗啲关子啦，就系话究竟有定冇？系估中定系冇？ 好似细个咧，成日掹嗰啲菊花，爱唔爱？爱唔爱咁样？ 我以为你掹菊花噶，我掹玫瑰啊！ 玫瑰几火几个搣完啦，你菊花啲几廿个慢慢搣啊嘛。 浪漫啲嘛，玫瑰。 咁唔紧要，总之大家各取所需，唔好为咗呢啲花朵嘅嘢去嗌交。最紧要打个电话嚟1872388，点解咧？因为咧 ，Live Golf 咧嘅国际巡回赛香港站咧又有名额咯， 又系有14位嘅大师级嘅人马去到咧就系。喺呢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嘅较劲啦， 耶！好想睇啊，我知道，睇下八号有冇机会入去睇一睇咯。因为其他日子原来我唔喺香港， 系 啊，想睇都冇得睇啊。咁唔紧要，其实咧，即系你攞到名额，当然要多谢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多谢我哋香港电台啦。与此同时，其实咧都有电视台咧全程去播呢个比赛嘅，叫做 Live Golf 咁样。咁你话喂攞唔到票嘅，或者自己唔允许嘅，咁你咪透过电视机去睇咯。咁 系啦系啦。咁听众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啊。咁啊转头咧都会有工作人员咧听翻你哋嘅电话，咁都要抄翻低少少个人资料嘅。 都唔系工作人员啊，我哋最尊贵嘅监制啊 ，Potter 先生啊吓 ，Potter 先生都落咗嚟帮我哋去。 我听紧你嘅话，所以唔答你我哋。 系啦 ，Potter 先生，我哋经济嘅支柱嘅命脉嚟嘅，所以我哋要好好保护住 Potter 先生。我哋电台咧有两个，有 Harry 同埋有 Potter， 系啊，佢哋加埋就系 Harry Potter。 但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系咩咧？我上个礼拜咧，即系题外话可以讲下。我上个礼拜有一个马拉松睇戏咧，我又 share 咗喺自己嘅 IG 嗰度啦。跟住咧，原来两日之内咧睇晒咁多部 Harry Potter 咯， 哇！ 系马拉松式咁样睇， 哇！好攰， 好攰，每一日咧，每日睇9个钟，系每日睇9个钟 啊！ 因为佢 total 好似7集定8集嘅 Harry Potter， 系啊系啊， 好夸张啊！ 系 啊长嘅嗰个真系， 好夸张，即系但系你可以睇到一个演员由后生演到即系。 个变化， 个变化啦， 睇住佢哋啲皱纹出嚟啊！ 皱纹我唔敢讲， 未有皱纹啊， 但 未有 荣恩由多头发变到开始少咗头发咯，同埋阿妙丽由即系一个妹猪，跟住到佢真系成为一个有女人味嘅女仔啦，系啦，用呢四个字就好妥帖咁去演绎到，所以都啊几有趣。呢排近排啲戏院咧或者吹谷咧。票房咧都无所不用其极，又记得前排咧都有呢个国产007咧，即系话德仔究竟今年几多岁？如果你记得国产007入边有一幕啊，就系喺呢个铜锣湾某一个商场嗰度一个叫射杀事件啊，跟住阿袁咏仪小姐咧就问同阿007咧就一段对答就话，做唔做啊？做咩啊？做白金币德仔嘅，边个系德仔啊？德仔就系当中嘅死难者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啊，网民就攞咗呢个 means 出嚟，跟住估唔到有电影院线公司咧，又愿意开咗几个专场去做咯。系啊，就系做呢个国产007嘅 reboot 咯，过咗去噶，所以可以讲，佢应该唔会再做，下年唔知啊吓。好，1872388讲多咗啦，依家应该爆晒线啦，打嚟攞歌飞。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咁啊，亦都邀请到啊，嚟自咧就系珠寒旅游作家 Joy 喺度嘅。早晨啊 ，Joy。 早晨啊，大家好。 好快脆呢，咁啊樱花就会开啦。樱花呢系由南边开去北边嘅。咁所以你话喺日本开樱花就係由呢个九州慢慢开上去北海道啦。咁我知道呢，日本通常开嘅话会三月头。佢唔單止有陣時係可能會喺東京開先都唔出奇嘅，咁咪試過有幾年都喺東京開先。咁啊，韓國方面如果開櫻花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都差唔多嘅，因為都係從睇下邊個地方開始暖，開始即係入初春先啊嘛。咁睇喺韓國嚟講咧，就有兩個地方嘅，一個就係釜山，一個就係濟州島。係係啦，咁如果係計，通常咧就係我哋會睇，有時會有因為櫻花會有好多節慶噶嘛，好多 係啦， 好多嗰啲有園遊會啊，有好多 party 咁樣開噶嘛。大致上咧，大部分都係三月中下旬開始咧，其實就釜山同埋濟州島嘅櫻花就會慢慢開噶啦。 嗯， 係啦，咁就其實視乎就係、是當年係暖冬定係即係如果係暖冬就會早啲暖啦，咁就會早啲個期早啲開始啦。 嗯， 第二就睇雨水。 雨水，哦，係 啦，係啦，我哋通常就係睇雨水咁樣。咁所以大部分咧，基本上就三月中下旬咧一開花嘅話咧，咁、基本上一盛開嘅期咧，通常就係三月尾開始啦。係，係啦，所以其實好容易睇咧就係、是。通常去到二月咧，就去查一下釜山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三乐公园。 三乐公园 系啦，乐东江嘅三乐公园系啦，系啦，三乐公园。咁佢 有冇三上公园？乐园啊， 有沙上区。 你睇我几无聊。 系啦，咁你可以睇下咧，究竟个樱花节庆咧，当地咧佢哋系开嗰个时间系几时？ 系。 第二咧就系睇下济州岛，济州岛嗰个嘅叫做典龙路嘅樱花庆节庆，通常都系三月29或者三月30号开始。 系。 因为通常咧嗰时开得最靓，兼且佢会有夜莺嘅。 哦，即系打灯。 系啦，打灯，跟住就下面会好多小食档啊，继续好似开 party 咁、开到好似有夜市咁样啦、夜缤纷咁样啦。 系啊 系啦，咁咧就有晒有埋夜灯咧，其实特别靓嘅，好似羽衣岛都系，但系羽衣岛通常就四月头中嘅， 系 因为去到首尔就比较会迟少少。咁、所以其实睇呢两个地方咧，就可以睇到究竟几时咧会系樱花盛开嘅时节。咁、另外仲有一个地方就好多人都会中意去咧，因为樱花真系好靓咧，就叫镇海。其實喺慶尚南道昌原一個地方就叫鎮海，因為佢嗰度有一個叫鎮海嘅櫻花軍港節，佢哋因為嗰個海軍咧係嘅海軍基地嚟嘅，所以佢哋咧除咗有唔同嘅地方去賞櫻花之外咧，佢哋仲會有一日咧係全國嘅海軍嘅基地裡面嘅即係嘅軍人咧會有。大型嘅表演啊， 哇！ 會有 parade 啊，會有嗰啲 佢哋表演啊， 係啊，會有巡遊噶，所以其實係佢哋會有人會吹樂隊啦。 哇！咪好多靚仔睇， 好多靚仔。以前咧有一輪咧，好似其中有一隊男團咧，佢哋當兵咧係咁啱喺個海軍基地咧，嗰年嘅佢哋嘅表演咧係直頭有曬韓星。即當緊兵嘅韓星喺上面表演， 哇！ 其中一年係咁樣 的，咁唔怪得咁好睇啦。 係啊，好有型噶，全部都 BTS 會唔會喺嗰度？ 呢個真係唔知喎，佢哋應該未必喺海軍嗰邊，因為但係之前我記得好似曾經我好似 Super Junior 定唔知邊一隊咧，真係好勁嘅南韓嘅韓星咧，曾經喺鎮海嘅軍港節裏面，曾經喺舞台上面係同其他嘅軍即係當兵即係嘅人咧一齊去做 正喎、 表演嘅。 咁嗰個就免費入場啦，係嘛？ 唔使錢 嘅。係咯， 係啊，因為大家 你去就得㗎啦，嗰、那個 係啊，宇文同學你霸到位都得㗎，係啊，所以好正。 爆咗嗰陣時， 嗰年係好虛撼嘅，係特別虛撼。咁所以呢幾個地方通常就係釜山、濟州島就會開先，跟住就慢慢就向上開，係啦。咁就視乎可能如果係越高嘅地方就越遲啦， 係啊，係啊， 睇地方，因為佢越遲暖啊嘛，係啦。咁通常去到首爾就通常就四月中啦，係啦。咁啊大休就可能四月頭中，跟住去到首爾就四月中，跟住之前去睇櫻花去到江源道睇咧，去到都可以睇到四月中四月十幾號嘅。 哇，係因為本身韓國都好北㗎。 係啊，其實佢條線其實向上走。 即係正如如果你北海道、日本北海道就睇櫻花都睇到五月啊，有陣時。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係嚟緊今年咧，因為咁啱復活節個假期 ，exactly 就係啱啱好呢個時節咯。所以其實揀啱呢個時間去旅行咧，就應該。我估應該一定睇得到咯。 係係嗱，咁啊，韓國睇櫻花嗰個方法同日本賞櫻個感覺其實係咪好唔同咧？ 日本賞櫻咧，我成日會覺得咧，就通常就野餐多嘅。 野餐啦，係啊， 跟住好多小食檔啦， 跟 住通常會去公園多啲嘅， 係啦，係啊。 咁喺韓國咧，我覺得公園嗰啲嘅 style 都有嘅，節慶嗰啲啊，有曬 party 啊，小食檔嗰啲都有嘅。自己買嘢去漢江或者其他地方預熱到野餐，揾個地方席地而坐食炸雞都有嘅，係啦。咁但我覺得咧， 我諗我突然間聽嘅時候，最唔同就係其實。日本賞櫻就可能食便當， 唔會食炸雞， 唔會食炸雞。 係有時你會喺有時優雅。 炸雞咪好快凍咧，嗰度咁鬼凍嗰度。 凍咗都好食嘅炸雞就係最代表係最好食嘅炸雞喎。 哇！你死都俾你咬翻生。 係啊， 同埋因為咧，韓國嗌炸雞咧，你嗌外賣咧，佢係可以送到去公園嘅。 啊，係喎、 哦。係啊，佢有一個 咁就有熱辣辣嘅炸雞咯。係 啊，佢係有個地方叫做咧取外賣處嘅，即係咧啲 喺個公園嗰度啊。 係啊，真係㗎。你係個有個騎手，即、就、係、是、送到嗰個集合嗰個位，跟、啊、住你去攞外賣，你就去翻嗰個位度take order 咯。 哦，係 啊， 咁啊幾好喎，咁啊啱嘅，其實啱。如果唔係我唔知喺邊個角落，我點揾你啊？ 然後我喺第幾條橋嘅橋等下面咁樣好難講。 我喺第幾棵樹？我喺嗰棵櫻花啊，下低 都有啲難搞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覺得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咧，因為韓國咧嘅其中一啲嘅種以前啊種植櫻花樹嘅地方咧，好、啊、多時咧都喺河川嘅兩旁， 即係好似河津英咁嘅感覺喎、啊。呢、這個 有啲似係啦，佢河川嘅兩旁，因為咧通常河川咧嗰啲嘅河道咧側邊咧其實就係、是當地居民嘅緩跑徑，同埋佢哋好多啲市民用嗰啲康樂設施嘅。咁、好多時咧市民可能食完飯，可能去散步啊。跑步啊，踩單車啊，甚至乎係即係有嗰啲嘅地方，通常都係河川嘅隔離，跟住之後就會有呢啲嘅緩跑徑。咁、好多時咧，靚嘅觀賞櫻花嘅地方咧，好多時你會見到係乜乜村、乜乜村嘅，係啦，嗰個村就是山洞嗰個村。就係、是、河村個村、所以我會覺得例如好似釜山咁啊，我以前住嘅地方就係温泉村啦。温泉村可能成兩三公里咧，全部都係櫻花嚟嘅。 温泉村咁嗰啲河水係咪暖㗎？ 以前係真係有泉眼嘅，係啊，講以前東來嘅時候係真係有泉眼嘅，即係講係温泉有温泉嘅。 咁以前啲人係點？係嗰個咩温泉村嗰啲河流嗰度會唔會浸下腳㗎咁樣？ 有㗎有㗎，其實你口雲台而家都有㗎，有個地方係佢話可以俾你浸腳。但其實韓國嘅温泉同埋日本嘅温泉咧個概念又有少少唔一樣。 系 啦，同埋因为其实严格啲嚟讲，日本嘅温泉系比较多啲，因为佢系因为呢样嘢同火山活动有关啊嘛，系啦系啦，即系同地壳嘅问题有关。咁但系你好似我啱啱讲温泉村嗰个地方，其实就系咯河村，跟住佢好多树就系种喺河村嘅两旁，系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哋例如可能影岛又系有三村洞嘅，又系有另一条村。我哋好多时系。見到櫻花一大串兩公里以上成串沿住個河嘅、通常嗰啲就係、是、本身就係河村側邊嘅地方，佢、哋就種好多櫻花樹。所以呢個係我成日都覺得係韓國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即係除咗公園之外咧，沿住見到有河村，跟住再睇一睇樹嘅品種，有時你就會估到其實有可能呢個亦都係本地即係當地居民自己。即係春天嘅時候會見到好多櫻花嘅景點咯， 所以我都即係我有聽過話渠務署喺香港唔同，譬如九龍城區咁樣，有啲河道噶嘛、都會美化翻嗰啲河道，可能喺側邊兩邊有好多唔同嘅樹啊，咁唔單止係香港，你見到就算係內地咧，佢哋都識得用好多燈仔去到裝飾嗰啲唔同嘅樹啊。令到嗰個夜晚個景緻咧都好強啊！呢樣嘢，譬如我諗喺韓國方面亦都可以做得好好啦。 係佢花啊燈啊呢啲，佢哋都好興嘅呢樣嘢。係 咯 係 咯，咁佢哋就有炸雞啦可以食啦，亦都可以有好多。咁 會唱歌㗎啲人喺嗰個櫻花樹下低。 有㗎，因為咧如果去到啲二三線嘅城市啦，或者甚至乎有時候可能我哋去睇可能即係羽衣島最大嘅嗰個櫻花節慶喺、舞台上面嗰表演咧、其實有少少似係咩咧？少少似係我哋嗰啲可能每一個區啊，十八區咧。有時會有啲咩嘉年華嘅，會唔會邀請一啲可能係市民歌手啊？有唔同嘅年齡階別都會中意嘅唔同嘅曲風啊，即係有啲可能中意係八九十年代嘅懷舊金曲嘅、有啲係中意啲 hip hop 嘅，有啲係中意啲現代愛情嘅歌 K 歌嘅，唔、同種類嘅唔同嘅歌手咧都會有上面表演，跟住又會可能有時邀請可能嗰度嘅社區中心，有啲小朋友又做其他表演咁樣。其實咧韓國都有嘅，咁、再加上韓國咪其中仲有一種就係、是。類似好似演歌嘅，佢哋叫 Trotter， 其實就好似演歌嘅其中一種嘅曲風咧，就係嗰啲即係以前 日本就演歌，跟住如果內中國嘅話就係粵劇嗰種嘅風格嘅。係 啦 係 啦，即係總之係唔同嘅喜好、唔同嘅曲風，中意嘅人咧都會有唔同嘅嗰啲嘅表演會喺上面睇到咯。所以其實韓國都一樣，只要有嘉年華、有節慶，即係有節慶兩個字咧， 會攞埋嗰啲韓國傳統嘅樂器噶嘛？佢哋都應該會 有㗎。有時會有人會跳會有人跳龍樂啦、可能甚至乎會係 龍樂啊。 係啊，龍樂即係你有時候係一啲龍樂嘅節慶裡面見到有啲人咧會帶。住个头嗰个帽咧，上面有条好长嘅，可以揈嚟揈去，跟住打住龙嘅鼓。 啊，系啊，咁得意，食水法咁样咪真系。 会噶，有噶，佢哋有啲嗰啲叫龙乐咯，系啊系啊，咁就会有一啲类似嘅民族表演，系、啦，舞蹈加音乐嘅民族表演都有。 啊，都几得意喎。 系啊系啊， 我喺嗰度唱乌哒哒乌哒哒先。 你可以跟住就咁样咯，挥动你嘅手。 好啦，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好。 为了公共卫生，大家搭 lift 的时候都会见到上面贴住一块胶膜。不过近期有些 lift 就没黐住块胶膜，反而喷上了纳米竹梅，可以在24小时内分解细菌。不过什么叫做纳米竹梅呢？原来纳米竹梅是指运用了纳米科技的光竹梅。光竹梅又称之为光催化剂，在一些有光的环境下面可以加速化学反应。我们可以将光竹梅喷在不同物件的表面上面形成涂层，当见到光或者紫外光照射在这些物质的表面的时候，光竹梅就可以储起一些光能，可以破坏细胞膜，从而令到细胞死亡，达到杀菌的效果。那又跟纳米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当光竹梅的分子太大的时候，就会失去了光活性，即是说光线会刺激不到光竹梅进行化学作用，但是太小又会降低了吸光的能力。所以为了平衡这两点而达到杀菌的效果，一般光竹梅的大小直径大约是5-10纳米，顺理成章亦都叫它做纳米竹梅了。不过纳米竹梅的涂层都会随着时间减低功效的，所以一定要定期补充才有用的。大家不妨听一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来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电视部嘅阿昌，早晨阿昌仔，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星期二啦，夜晚嘅时间，咁啊7:35咧，有咩节目俾我哋呢？ 咁啊，送上一个节目叫做《港商机讲机遇》，第一个讲系讲嘢个讲啦，第二个系香港嘅讲。即系同大家讲下咧，香港有啲乜嘢商机嘅机遇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由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投资推广处去联合制作嘅。咁啊，个节目嘅主要咧就系想让大家认识一下咧，投资推广处咧点样帮助一啲外商啊嚟到香港嗰度发展。咁啊，投资推广处嘅究竟服务范围去到边啦？佢哋几咁专业同埋几咁热情？咁啊喺呢个节目咧就会访问一下俾佢哋帮助过嘅一啲商业单位、一啲机构，从而咧了解一下投资推广处嘅服务去到做到啲乜嘅。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啊两间海外集团喺香港嘅发展现状，佢哋咧都系商业及专业服务界别嘅。咁啊，第一间咧就系喺呢、这个港岛东区嘅共享办公室叫 The Great Room， 咁啊 The Great Room 咧就公司本身喺新加坡嘅，咁喺新加坡嗰度咧，佢喺19年四月啦，咁啊当时喺疫情前冇几耐嘅啫，佢就进军香港啦，咁啊透过投资推广处咧帮佢哋嚟到香港嗰度发展，咁啊究竟佢哋点样可以走过疫情喺疫后啦，而家复常咗个社会环境，佢哋又点样发展咧？嗱，咁啊节目会听下佢哋点讲啦，咁啊另外一个被访问嘅单位咧叫做香港五伦共学院啊，佢本身系澳洲五伦大学嘅一个香港分校，咁啊佢系原来系回应紧2023年一份施政报告嘅一个项目，去到建立呢间学校嘅，咁啊当中投资推广处又做过啲乜嘢喺呢个教育界嗰度咧，又做过啲乜嘢咧？嗱，想认识多啲嘅朋友，记得今晚7:35咧要留意呢个港商机讲机遇啊！ 系咁啊，香港本地嘅朋友咧，其实都未必话个个接触到投资推广处啊，因为本身投资推广处佢系向即系帮香港对外啊接触嘅为多嘅，咁如果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可以再认识翻多啲咧，即系 Invest Hong Kong 佢哋喺香港做嗰啲咩工作嘅话咧，咁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噶吓，咁啊你明白多啲商机咧，对于自己可能真系系创业啊或者各样嘢都好有大嘅贡一个嘅叫做学习嘅机会啊吓。好，咁啊另外10:30钟嘅时间呢个有趣啦，因为我好中意咧就系睇一套嘅电影咧，咁啊讲到飞咗上火星要种翻要种薯仔嗰套电影咧，我就好中意嘅。咁今次咧就火星任务，唔知有咩睇咧吓阿祥。 嗱，今晚10:30呢個火星任務咧，我都最初立下嗰陣時咧，都以為係哇播荷里活電影，原來唔係，原來呢套紀實節目嚟嘅，真係講緊科學嘅紀錄片嚟嘅。咁啊講乜咧？真正現實裏面嘅火星任務啊！嗱，講緊嘅咧就係美國太空總署咧喺發展出嚟嘅火星任務2020。嗱，據講係史上有來以嚟咧最具野心去搜查火星生命嘅行動，即係咩意思啊？去火星嗰度睇下有冇生命存在啊！咁啊， 原來2021年2月呢，佢哋呢就計劃呢就將一個探測器啊就會射上去火星，喺一個隕石坑嗰度登陸。 嗯。 咁點解要揀個隕石坑呢？就原來呢嗰啲科學家就會相信呢，佢哋就係火星古代三角洲嘅地帶。即係咩意思啊？佢哋懷疑之前嗰度係有水嘅。咁佢哋會搵一個探測器呢，就去搵下嗰個隕石坑甚至乎火星有冇古代生物嘅痕跡。咁如果有嘅話呢，哦犀利啦，原來火星係曾經有過水，即係佢有機會有生命。而家究竟有冇呢，佢哋都會去探測一下嘅。咁另外啦，佢亦都呢個探測器呢會去到呢個旅程嗰度呢，就嘗試下喺火星嘅大氣底下睇下可唔可以製造到氧氣出嚟。製造氧氣出嚟，大家一諗就諗到俾我哋地球人去呼吸啦。 咁梗係啦， 有機會去移民去到移居火星啦，咁當然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呢就係透過製造氧氣呢能夠製造燃料啊。咁幫助呢我哋可能成為一個中轉站呢，嗰架太空船飛到去火星之後製造燃料搏一搏腳去到更遠嘅地方。咁呢個對於探索太空呢好重要啊。咁大家如果想認識多啲呢個真實喺現實發生嘅火星任務呢，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呢個幾實節目火星任務啊。 係非常之有興趣啊。咁火星一個咁紅當當嘅星球，到底有啲咩我哋又可以利用到佢嘅话呢，咁火星任务睇下大家会搵到啲端倪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 studio 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唔止用聲音送佢哋翻學，今日就真係送埋啲高爾夫球飛。不過送曬咯，係啊，明天請做啦，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过去一年多重困难挑战叠加，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不利影响持续加大，内地经历三年疫情冲击，经济恢复发展本身有不少难题，长期累积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接踵而至，政策抉择和工作推进面临两难多难问题明显增加，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不单实现全年预期发展目标，很多方面出现积极向好变化，实践充分表明，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勇气、有能力、有智慧战胜各种艰难，中国发展未来可期。李强又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付出艰辛努力，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在外交方面，李强说，一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等重大多双边活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指，中国侵犯了新疆和西藏的基本权利，呼吁中国改变做法。

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深井方向近三圣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一带系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而家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家，我心我城。 由哲冰饰演嘅郑家三叔郑斌，将成个郑家撑起嚟；而由刘琳饰演嘅郝琳，对于西决同埋东域嚟讲，佢系一位开明嘅家长；不过对男音嚟讲，佢就系一位难搞嘅老妈。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二台话你知， 咦，你块布好靓，系唔系巴迪布嚟噶？ 好嘢，睇得出系巴迪布。巴迪布系马来西亚同印尼嘅传统手工制作嘅立染布料，有好多款式，各种嘅花样设计，重点系颜色鲜艳，非常之有南洋特色。 立染系透过热力令蜡融化。将融化的蜡倒入蜡染笔器具里面，然后以蜡染笔的笔尖在一块白布上面绘画你喜欢的图案。 画好图案就会使用冷染料去染色，以免高温的液体会令蜡融化破坏图案。染色完成之后，会将布料放入煲滚的水里面，令蜡融化而脱离布料，这样就可以显示出未染色的白色线条。 我还知每年三月份在马来西亚都会举行中央艺术坊立染布日，希望加深大众对这种传统手工艺的认识。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早前 Wins 来到香港的时间，也有问到庆泰良平在他们音乐上想继续怎样去到创作。他们说到希望做的歌曲是可以将音乐和舞步融为一体，更加会在未来的创作上都是包揽晒音乐创作和舞蹈创作的部分。 Fix It 这一首的歌曲就兑现了，除了节奏感强之外，在他舞蹈上更加加埋 Breakdance 的环节。日本狼榜推介歌曲 Wins Fix It。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Wins Fake I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翻到嚟九点半钟之后，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Call Call， 最开心呢个时间啊，可以同听众倾偈。 今日 call 咗边位亲爱嘅听众咧 ？Hello 阿玲 ，Hello 阿玲， 早晨， 早晨阿玲，你好啊 ，Vicky， 你好啊阿玲，系啊，系咪有啲开心嘅事情想喺我哋 Morning Call 入边一齐开心 share 咧？ 系啊，今日 请讲。 咁我侄孙生日， 你侄侄孙， 侄孙即系你侄 孙，即系 仔 侄女嘅仔， 我侄女 侄女 嘅 仔，系唔是学 几多岁啊？侄孙 六岁，今日 六 岁， 哇，升小一喎，升咗小一未啊？ 未，今年九月先小一。 哦，有冇担心啊？升小一有冇觉得样嘢都好似会唔同啊？或者需要花更加大嘅力气去处理佢学业上面嘅问题啊？咁样， 我应该等佢妈妈爸爸。处理啦， 你又醒啊！等阿爸阿妈搞啊，你负责玩玩孙就得噶啦。 我负责同佢玩噶咋。 系啊，喂，咁你平时同佢玩开咩啊？ 冇啊，叫我带去边度玩，我咪带去边度玩咯。 哇， 去公园 咯。哇，要去公园，去公园好嘢哦。 而家香港又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公园噶啦。 系 喎， 好多主题啊。 系啊， 有啲妈妈成日带去边度有咩主题，又带佢去玩嘅。 系咩？ 咁幸福嘅。 真 系 好。 咁佢最中意玩啲咩噶？ 不过佢而家中意画画。 画画 哦， 系咪 好喎？培养下 哇，艺术家性格可能系， 系啊，成日画画咯， 系啊， 好啊，有冇画过你啊？画个全家福啊？ 冇画过个生日蛋糕俾我咯。 哇，哎呀， 开心 啦，呢个都冧啊， 系啊，可能大大下咧，佢自己亲手再啊整下生日蛋糕仲开心啊。 系咯，有冇贴俾佢啊？嗰个蛋糕 有， 系嘛？是 啊， 是啊，我仔仔早两年画过嗰啲古灵精怪嘅嘢咧，我觉得都几靓，都搵个相架裱起佢。 好多噶，佢贴好，佢写好多俾我，我都贴晒喺屋企嘅。 哇，咁犀利啊！系、哦、啊，我屋企都有条楼梯咧，又系将嗰啲画贴咗喺度咁样嘅。仔仔画嗰幅。 摆喺个衣柜度。 哇，咁咪你自己享用、啊，一打开衣柜嘅时候，咪见到全部都系。 系啊。 咁有冇话咧？而家佢六岁啊，你会买啲生日礼物俾佢？系买书包啊，定系还是都系玩具多咧？ 系玩具啦。 定系颜色笔啊？ 哦，冇、哦，我就系俾利是去嘅，等佢自己买乜、 哦、 或者等佢储起去第日用咯。 啱、嗯、啊，都几好啊！好啊，有冇煮啲好嘢食俾佢啊？ 呢啲等阿妈妈煮啦，因为我唔系同佢一齐住，我就系负责同佢玩嘅啫、 啊。就系、是、因为我谂住有阵时唔系一齐住咧，你又耐唔耐见嘅一次嘅时候，就煮晒佢中意食嘅嘢。 冇啊，多数。见亲佢都系同佢玩啊，唔会喺屋企咯， 都系出去玩嘅。 系啦， 系啊， 吓咁啊，就佢生日，有冇仲有冇其他亲戚都朋友都生日啦？ 好多啊， 好多啊， 系 啊， 系咪啊？ 讲多几个啊？ 诶嗱，诶，本身三月一号咧就系佢妈妈同佢爸爸嘅十六结婚周年， 系咩？ 哦， 早啲打嚟啊嘛，嗰几日啊，而家 唔紧要， 吓，补足翻。 系补足翻咯，又可以同佢妈妈今日一齐庆祝咯。 系系，诶、哎、都好啊，一齐庆祝好、 啊、 开心系。 咁啊，跟住就系呢个三月十号就我三哥啦。 你三哥 啊， 系你自己本身、就是、自己本身排第几啊？你 我排第八嘅。 哇， 大家族啊， 大家族 喎、 啊， 系咯， 系啊， 三哥 咁 啊，你排第八， 即系佢公公咯，佢公公呢个十号生日， 系 公公 十号生日， 公公 系。 咁跟住咧，本身诶。嗰、那个呢、這个礼拜日十号咧，又系我二哥嘅农历生日。 哇，农历生日啦， 咁啱咯，系啊， 系。 跟住就系到诶农历嘅初四咧、 嗯， 就系我阿五嫂生日。 嗯 跟住咧就三月廿二号就我嘅侄仔生日。 系。 嗯，咁啊，跟住我 边位？ 仲有冇？ 差唔多啦， 哇！真系好多人生， 但系 都多喎，三月之星喎。 系啊，三月咧，因为农历新历咧，都系啊，呢个月咧都好多人生日。 系啊，所以聚埋一齐啊！但系唔好净系谂住喺晨光 Morning Call 讲咗句生日快乐算数，都要常见，常见。 系啊， 知唔知啊？ 常见噶， 系啊，常见啊。 今个月啊，真系食好多饭啦！ 哇，唔紧要，哎，一齐食饭，一齐做运动， 福气嚟嘅，食得是福， 系啊， 食得是福啊，系啦，好咁啊， 仲开心啊！次次打单日都打到电话嚟同阿小白你哋倾偈， 系咪啊？证明你福气大咯， 系啊！ 我哋条 line 有阵时真系爆到咧， 哇，都未必听到电话， 打到几开心啊！ 系啦，缘分，哎，我哋都有个天空嘅缘分的天空，好啦，好难一讲完，你揾咗只歌。喜气洋洋，有冇话点俾边个听？ 喜气洋洋 嘅， 所以好开心。 系嘛，好啦，咁啊，一齐听下歌啦。OK， 多谢晒你电话，多谢晒，下次再经过，拜拜。 拜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食食食，最中意就系食， 系， 因为食得是福，系啦，咁啊食得好咧，咁啊觉得个人咧都简直系朝气勃勃， 冇错， 特别系呢啲咁嘅天咧，又湿又立，搞到个人咧蒙蒙松松、乌眉瞌睡，唔得，咁所以呢个食翻好啲啊吓， 系，但系又唔可以食得太饱喎、 啊，咁当然啦，系啦，咁啊可以准备定啲餸菜咧。都是好送饭的，咁、我觉得是不错。今天呢就准备了一个送菜呢，就是炒鸡翼。 哦、 蜜糖香葱加菇菇炒鸡翼。是啦、有埋菇菇喺度。 是啦，健康啲啊。 是啊，健康啲啊，头先先讲完啲 superfood 嘛。咁到底点整好呢？咁既然系鸡翼嘅话，咁当然要准备定啲鸡翼先啦。咁亦都要准备定啲葱啦。头先提及过嘅蜜糖啦，同埋有菇菇啦。 有菇菇。 是啦，菇菇咁样。好啦，咁过儿就唔喺度啦。好啦，咁呢一个鸡翼呢要整嘅时间呢，先将嗰啲鸡中翼呢就将佢，我自己就觉得呢个方法就剪开佢一半会好啲。咁第一咁容易啲食啦。咁有啲如果你话屋企有小朋友嘅或者有长者嘅，咁一条骨好过两条骨，咁中间食得方便啲啦咁样。好啦。咁、那个鸡翼咧，就先将佢咧就剪咗一半先，咁啊容易啲处理，亦都容易啲熟啊吓。咁啊一阵间烹调嘅过程就唔需要处理咁耐。咁如果你话鸡髀肉得唔得？鸡髀肉都得嘅。咁啊，但系我今日就想食下鸡翼嘅。好啦，咁啊大概准备定十只啦。咁你将佢剪开佢，其实都有二十件喺度。咁啊，所以都 OK。咁啊，亦都准备定啲盐啦、生抽啦、蚝油啦、胡椒粉啦。生粉啦，同埋少少嘅油，咁一齐咧就喺嗰个鸡翼嗰度揾个盘佢，咁啊就调一调味，系啦，捞捞佢咁样，即系腌一腌佢啦咁样。咁啊腌佢通常咧都系要预佢大概二十分钟到啦，咁你就腌完噶啦，就唔需要太耐。好啦，咁有啲朋友就会话，咁我需唔需要放糖啊？好似少一啲甜味，咁啊唔需要放糖嘅。咁啊因为我哋最后都会用翻生粉啊油咧，就封翻佢个味。咁啊而且咧，今次我哋就唔落糖啦，就直接用蜜糖。 系 系啦，用蜜糖咁啊更加甜啦，甜到流啊最中意啦。好啦，跟住你就准备定个 pan 啦，咁啊热咗个镬，咁啊落少少油啦，咁啊亦都将嗰个鸡翼咧就开始放喺上面铺喺度嗰度煎啦。咁啊油都唔使太多嘅，咁啊中大火去到咧就两边金黄色。咁你发觉去到呢个步骤咧都仲未落蜜糖嘅，好啦，咁你两边去到金黄色之后，你就可以再落埋嗰啲蒜头啦。我自己都中意呢个时候落多少少洋葱，一齐咧喺个除咗煎完之后咧就开始变炒啦。系啦，炒啊炒啊炒啊，咁你发觉因为你落埋蒜头同洋葱咧，咁啊加埋头先鸡翼嘅腌过啦，你已经闻到咧好香，去到扑鼻嗰种嘅味道出嚟，好啦，然后就落多少少煮餸用嘅，譬如米酒，甚至乎花雕酒，咁啊去咗本身鸡翼嗰阵嘅可能有啲雪藏味，或者系啦，或者有啲酥味，咁有啲人会咁谂啦。好啦，跟住呢个时候咧就可以落嗰啲蘑菇仔，系啦，咁你或者你中意有啲特别嘅菇嘅，你自己喜欢啦，咁啊将佢切片或者切细粒少少，摆埋入去就一齐去到再炒多一阵先。咁啊呢一个时候咧，菇菇咧就会出水嘅。咁你菇菇出水咧，就唔好谂住倒走佢，嗰啲水咧系要嘅，因为啲水咧正值就系嗰啲菇菇嘅味道嚟嘅。咁啊佢啲鸡翼就索啊索啊索啊索咁啊索晒嗰啲菇菇嘅味道入去。 咦，咁就变翻唔热气咯？ 系啊， 可唔可以咁讲咧？ 你可以咁样理解嘅，都系偏热气嘅，不过 系啊。 俾你揾到个重点，因为 系 啊，都系煎香过。好啦，咁你连埋嗰啲菇菇同埋呢个鸡翼咧，就一齐炒，炒到咁上下嘅时间咧，咁你就可以落呢一个嘅灵魂啦。灵魂咧就系咩咧？就是、蜜糖啦，系啦，蜜糖嘅品牌你自己决定啦。咁但系我自己就中意揾少少咧稀少少嘅，咁啊容易啲处理。咁有啲坊间超级市场都有噶啦，咁你就咁支喺上边。咁你小朋友中意食嘅，或者想佢送多两碗饭嘅，咁你咪落多。落重手少少啦，咁如果你话多数都系啲屋企都系成人多嘅，咁啊落少少吊下味，咁其实都已经足够噶啦。跟住就喺呢个时间咧，再炒多一下，炒多一下轻轻咁样咧，跟住就已经可以上碟噶啦。不过咧，我自己喺呢个时候就中意咧，就落多少少薄荷叶喺个蜜糖嗰度咧，就再有多少少嘅味道喺入边，即系多咗一个 调翻出嚟， 系啦，多咗个层次嘅，系、啦。咁你上碟之后啦，上一碟之后，我又中意咧。撒多少少黑椒喺上面， 系 啦个感觉。 我以为落白芝麻添， 白芝麻都得，系啊，白芝麻啦，黑椒啦，或者如果真系小朋友好中意蜜糖嘅，你自己再加多少少，轻轻多少少蜜糖俾佢哋都得嘅。咁、我觉得呢个餸咧都几好餸饭。呢、這个天咧要有翻啲米气啊，个人咧先至可以抵挡得到呢一种湿湿立立嘅感觉啊吓。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就讲下整朱古力。 哦，你整啊？ 系我整啊！ 犀利喎！ 点啊？我整唔得咩？ 你整得？ 我都想食啊！ 去咩？几时整俾我哋食啊？ 整俾你哋食啊？几时都得噶？ 你系咪就咁攞喺超级市场搵啲朱古力买翻嚟用咗佢？跟住求其攞 个 倒翻落去就话我整俾你食咁样啊？ 又未至于咁嘅。咁今次咧真系试下搵啲可可豆整嘅。系啦，呢一款咧就系、是、话说我就有个朋友咧就话想开个咩 private 嘅班，话唔知几多个人成团啊，仲揸一个人咁样搵到佢。 哦，你就系嗰个蹬脚嗰个？ 我就系嗰个人啊，我就系蹬脚嗰个人啊。于是就去咗。冇错啦，咁啊蹬脚船咧就去到呢一个朱古力包度蹬脚啦。咁有啲咩做咧？咁原来第一下咧佢系啦，佢就。真系拎啲可可豆出嚟，我本身以为就好似你讲嗰啲咧，溶咗佢倒翻落个帽度算嗰啲噶嘛。佢话吓，梗唔系啦，呢个认真噶，我哋真系谂住搵可可豆噶。咁所以一开始我就真系人生第一次见到一粒未焗过嘅可可豆嘅样啦。 哇，即系 红红地色噶。 即系你好似整豆腐花，就要啲人整豆腐花个方法就系我买啲豆浆翻嚟整豆腐花。有啲人咧就用黄豆开始做啦， 磨豆开始 啦， 冇错， 你就系豆开始整啦。 我只记得一开始。大家就佢会教我哋点样睇一粒可可豆叫靓啲啦，咁当然就系唔好扁啦，知道入边有啲果肉。 你话 拧 身定系点样噶？嗰啲可 又未至于咁样，用啲完整，然后入边系有果肉，唔好啲皮甩晒啊，或者系扁踢踢嗰啲咧，咁就要拣走佢啦。 新鲜啲嘅系嘛？ 系啦，完整一粒，咁佢就开始啦。於是咧就可以再即係當然啦，後面啲程序其實咧，我講真嗰句咧，我睇完之後咧，純粹覺得好複雜嘅啫。 下山三千字， 係啦， 唔係咁複雜，下山三萬字。 好啊，咁我就下山两万字到啦，咁就纯粹包去焗炉焗一焗，咁样焗翻十零分钟咁拎翻出嚟啦， 即刻完咗咯，要二万字冇嘅之后， 系啦，咁之后咧佢就开始会再摆入部机度嘅，咁部机咧就系、是、为咗抽走啲皮， 系 啦，咁然后咧就会再打碎佢啦，然后嗰 part 咧原来庆文咧系要做两日嘅本身， 系咩？ 系啦。咁但系 咁大会又帮你做咗啦， 咁当然啦，冇错啦。 呢啲真系 呢啲就下山两万字嘅来由啦，即系嗰啲要好多日时间， 懒人嘅烹饪班， 好多时间去慢慢等嘅时间咧，咁就全部 skip 晒嘅。我就享受咩咧？我净系最享受嗰 part 就系装饰嗰 part。 哦， 佢真系默默俾我哋摆落啲色粉度啊，然后慢慢倒落个模度整咧，咁我整咗个。 我睇到点解咁多女仔中意参加呢啲班咧？咩都唔使整噶嘛， 冇错啊。